喂，一入嚟见乐淘要，我而家都有啲难题啊，唔知点解share 唔到去 Facebook 个 page 咧，我打晒嘢，但系咁 share now 嗰个就系佢转，即系还原翻，得啦而家，咁做乜？系咪真得啦？都接唔到，睇下先。近来美国啲 server 好似死得好劲咯，又 Google Drive 又死咗，好彩唔系赶住要交货，搞掂，见到俾人 hack 呢个咩原因呢？真系唔知，大家有冇受呢、這个Google Drive 揦嘢嘅影响咧？唔知 唔止啊 ，Facebook 啊嗰啲全部帮我 send 哦，系啊 ，Instagram 啊，寻日啊， 咦咁啊？即系我 Facebook 系今朝噶，唔知 系啊，咪就系啱啱好彩冇咩做嘅，即系如果嗰排咧不停一日要改几次，个客睇住要赶住，成日啲客都话要赶住 deadline 六点咁样，但系佢又整到五点几都仲整紧嘅，咁但系原来后来原来坤你嘅系第日六点嘅系，咁但系你冇理由估佢次次都系咁样坤我噶嘛，咁所以即系有时一啲客自己来衰嘅。因为佢教啲时间咁问咧，仲改紧咧，到最后真系有啲咩意外，例如呢啲突然间upload 唔到啲嘢啊，update 唔到个网页啊，咁佢自己攞嚟打嘢，呢啲亦都试过一次嘅，好耐之前。改完之后话拎只 DVD 上北京 live 嘅，即系开 conference 嘅时候播，点知去到佢上机嘅时候。都仲有嘢改，咁跟住叫我 send 上去个 cloud，嗰阵时未有 cloud，send 去 FTP 度俾佢攞 download 来用，点知喺大陆 download 唔到，咁之后都用翻之前改正嗰个 tick 嘅 low res 嚟开会，咁但系嘥咁多钱嚟攞个 low res 咧，系有铺咁嘅瘾嘅，有啲人真系。OK，咁我自己觉得嗰个气氛同埋嗰个心情麻麻地，唔知点解，即系嗰个状态。因为今日全日都系坐喺呢度做嘢咧，因为啲猫毛好劲啊，咁变咗只眼啊，我涩到咧，即系个人唔系好舒服咁样咯，有啲敏感咯。同埋个画面系咪好似都好好差？我而家自己 mon 翻好似好差咁，唔知唔紧要啦。反正都唔系靠面口噶啦，呢啲放翻松啲个镜头先。咁样咯，咁样好似好啲啩？声音 O 唔 OK 咧？完全冇问过大家。今日我有试过个 timing 啱唔啱嘅，而家。咁耐之后咧，先至证明到，或者先至了解到点解佢成日唔升嘅。因为我隔机长期都楞住几个 hard disk 嘅，因为啲 hard disk 冇做嘢，佢都系攞紧一啲资源啦。我相信，尤其是成个机嘅 in output，所有嘅 data 都关事。咁直至到某一次，我尝试 off 晒其他薄住嗰啲 hard disk 咧，就稳定啦。就每次都系校翻。嗰、那个 delay time 咁上下咧，佢就可以正常运作，同埋唔系好甩。嗱，如果大家话俾我听，今次都好甩咁样，咁我又要捉鬼，又要揾个第二个理由啦。因为我头先试过录过一次，系好升嘅，即系直头同上次一样，校咗350个 millisecond，系啱啱好升翻嘅。咁啊，开机又系咁样，真系非常好嘅。如果次次都系咁就好啦。可能有啲人唔知佢讲乜啦，唔紧要，你当 background 声嘅啫，我谂系咪？同埋而家真系 out 水吹啦，又系得嗰廿人咁样入咗嚟。OK，今日有啲咩特别嘢想讲咧？大家，喺恶徒瑶就打招呼啦，已经。大早，因为佢系第一个入嚟啊，真系 很慌。 喂，探长好，大家好啊。 Hello。 今日麦记批三个一一个，识咗三个，而家一个当宵夜等开台。Hutland，Hutland，系，多谢你啊，9527， 萧志荣 ，Hello 各位，之前份工翻劲早，好耐冇睇 live， 只睇重温，尊介。Hello 探长 ，Foxmark， 探长好。很红，今日 FD Waters 都劲冧记 ，J Lens， 我入咗嚟啦，眼都响唔响度啊 ？Welcher， 系啊 ，Hello， 叶国亮， 系 ，Hello， 很红，声音画面冇问题 ，Betty，Hello，Betty， 莫图耀720都冇甩 ，Samson， 系，老谭，声画 OK， 喂 ，Thank you，Ultraman 96。 Ultraman 96，系喂， 喂 ，Hello， 阿 Bell， 喂，你好啊，喂，咁啊，仲有啊，有啲有三面口啦，伊国亮啊，伊国亮见过唔系三面 ，Betty 咧就好似真系未见过你喎，喂，欢迎你先，咁可能你系 CD-ROM， 但系今次又会出句声咁样，咁啊，多谢你咁早入到嚟啦，咁啊，通常咧呢、這个 moment 都系打招呼啊咁噶啦，咁就阿 JJ Len 咧，因为佢要翻早啊。我知你打完招呼你就走噶啦，因为之后我咁挑衅你，你都唔复我，我知道你走咗。讲笑啫，唔系挑衅，即系诶溜你倾偈啫。喂，呢、這个Sammy Sam 啊，系咪新噶？系咪新嚟噶？你未讲过嘢喎，好似咁啊，多谢你提我啊。咁啊，另外就康康，你又系喺狂食麦当劳，个其实嗰啲批咧都系食死人嘅，大佬。即係嗰啲炸咗嘅淀粉係好毒嘅真係。咁啊仲有係啦 ,Fox Mock, 莫霍斯都好似见过你㗎啦，但你好少讲嘢嘅。咁 Nana 呢就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即係比较有啲又开始有返啲结啲嘅鼻涕又开始。但係就唔係多嘅，但係都有胃口。咁呢因为我哋而家絕佢鼻涕㗎嘛，即係用一个絕鼻涕机呢。咁於是乎啊監製絕緊佢嘅時候佢又反抗好大，因為而家 Nana 好大力好精神活動能力好強又有咗記性又開胃，咁所以呢而家已經唔係一隻病貓，唔係話你鍾意點整佢都得嘅，咁於是乎呢佢就開始一搞一絕鼻涕佢就搵隻手整呀咁樣，咁驚俾佢找到呢，於是乎我幫佢剪指甲啦，點有隻無名指呢我剪落去佢即刻咬咗一啖，因为我原来剪入咗，哇！飙血飙到咧，真系肉痛，哇！飙好多血，好彩阿 Nana 即系猫啦，佢就啲神经系统同人又唔系好相同嘅。佢之后系咁流血咧，佢通常如果猫咧仲痛紧咧，佢会舐个伤口嘅，但佢又唔记得咗咁嘅。即系我谂嗰个地方系剪到嗰下有少少反应，跟住咧又系冇理到瞓咗觉咁样，即係唔係好痛好彩，但係都几多血都有少少驚。咁啊呢度位中感泉嘅朋友呢，我问极佢都唔答爹呢，佢成日整啲苹果广告咁大话不解嘅符号出嚟。咁今次呢你俾个 thumb up 呢，咁我都即係呢个都容易明白啲。但你平时又整个感叹号问好感叹号问好呢，我真係唔知你想点。咁啊点解你唔试下打两个字呢，点解要次次都要 emoji 呢，究竟系咪 AI 嚟嘅呢我都唔知。因为如果作为 AI 又俾人知道你存在嘅话，最好就系 emoji 㗎啦。因为 emoji 蕴含嗰啲嘢大家有幻想空间。咁但如果打字呢就好死㗎啦咁样。咁我希望啊刺激到啊钟锦全留言啦，鼓励下佢啦，因为事实上我真系唔知你想点嘅。咁啊JJ， 你话中途耐唔耐提你系啊，冇错啊，但你又唔应机，咁我都系估你瞓咗啦。咁呢个礼拜呢都仲系比较多时间喺度睇剧啦、睇戏啦，有时探下人啦、搵人食饭啦。咁各样，咁呢呢个礼拜完成咗两套，一套劇啦同埋一套戏啦。Roma， 唔知大家有冇睇到 Roma,R-O-M-A 嗰套黑白片嚟嘅。咁另外就完成咗三个 season 嘅 Travelers。 咁啊，如果大家有睇呢两套戏咧，可以讨论下。如果冇睇又唔谂住睇嘅咧，我又可以评论剧透下。如果冇睇，听完我咁讲，而家又想睇嘅话咧，咁我唯有唔讲呢啲嘢啦。即系仲有好多嘢可以讲下嘅。 J J Lens， 你中途耐唔耐提我 Betty？ 我系 C D Room 睇重过多。 Okay. Michael Mac。報道 Steve Lu 係 Michael Mac 探長，有時未必睇到直播，都係睇重播多。 係，因為咧又要同阿 Steve 同埋阿 Betty 即係推薦一下，因為咧 live 咧就起碼我即刻知道有個互動咧，即刻覆翻你。但係你聽 live 唔係聽 archive 咧，有個問題就係咧，有好多時咧我都係睇緊啲。留言啦，或者我未撳得出之前咧，好多 dead air 嘅，因為我耐唔時咧，我都重温翻下究竟即係我個 live 講成點嘅，咁可能講嘢唔清楚啊，或者好多 dead air 啊，又或者live 嘅時候應該有嘅氣氛互動，而唔係 live 即係重温嘅時候可能。重温嘅人唔知道我讲緊啲乜啦，咁好多时都有呢情况嘅。咁我都留意到啦，即係尤其是呢个啦，即係当我一路读緊网友嘅留言嘅时候，咁甚至乎有啲隔咗一轮我先复嘅，又或者有时无端兜返转头讲返嗰个 topic 嘅。咁听緊淨係得声音，真係唔知道我讲乜㗎喎，即係我觉得呢个係好大嘅问题嚟嘅。咁即係其實有兩難嘅，即係譬如我咁樣做 live 法呢，即係我自己好 enjoy 嘅，因為現場又有人喺度存在嘅真人，即係有個真人喺度response， 咁我又真人答，咁佢呢有時候真人又覆返我咁樣，咁係好玩嘅。咁但係冇份互動嘅朋友，又或者唔係聽 live 嘅朋友呢，就可能會覺得好多 dead air 囉。同埋我聽返我自己嘅表現呀，其實認真差嘅，老實講。即係我以前呢，即係當我收緊人哋錢做節目嘅時候呢，我精神狀態係亢奮好多嘅。因為你收得人錢就梗係要交足貨㗎啦，就梗係要即係有啲壓力啦，可以話。咁即係嗰陣時可能有個人同我冇人一句呢，我有一個天然嘅 buffering 呀。即係我講完一句，聽完佢講嘅時候，我不停咁諗緊用啲咩答佢咁樣。咁譬如我遇著阿何亨啊咁嗰類人呢，佢就做慣呢啲網台，又係同我咁吹得嘅。咁我哋之間呢係無間地不停有互動嘅。咁呢出到嚟個效果呢就好聽好多嘅，真係。咁呢但係一條友呢加上一啲唔係真正面對面嘅互動呢，係有少少 dead air， 同埋因為有時講啲嘢呢，我冇預算，即係唔係話我預備曬啲稿呢，或者預備曬啲 topics， 或者預備曬啲數據去演繹返一次出嚟嘅時候呢，我有好多時我腦呢一路講一路諗嘅時候呢，嗰啲嘢呀嗰啲就好多嘅，咁我自己聽返都好難頂嘅，即係難得你仲即係會聽我嘅 archive 呢，即係好難得，即係咁都頂得順嘅，即係包含呀，咁亦都反映咗嗰、那個人數嘅，因為即係我做咁耐都係得嗰千零個 view 呢係偏少嘅，事實上。咁以前嗰啲我求其唔使用腦行入去呢，亂噏一通再鬧埋交呢，都起碼慢慢聲嘅，即係以前。咁所以係一個好唔同嘅嘅情況底下嚟嘅。咁同埋嗰個網台效應呢亦都係好強嘅。我認識一啲做網台好叻嘅人呢，好叻嘅主持呢，喺個台嘅時候可能有幾萬嘅 view 啦，咁但係到自己搞嘅時候呢都係得幾十呢，所以佢哋即刻打退堂鼓，即係即刻接受唔到自己得幾十個 view 嗰個現實嘅時候呢，就都要好唔願意一路做一路生都要返網台做呢，就有呢個原因啦。咁我就取捨咗呢，我寧願唔生囉，即係我寧願少人睇呢就好過，即係好似即係俾人逼住做啲唔願意做嘅嘢，但係又要生，但又唔夠坦白，又唔講出嗰個理由俾大家聽點解要生，但繼續喺度扮冇嘢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取捨嚟嘅，即係唔排除嗰陣時我喺網台做咁耐呢，我都係 咁样谂法嘅。咁但系而家谂通咗 ，OK， 少人咪少人咯。咁啊整定，即系我自己听翻我自己嘅 live， 我就明白点解会咁少人听嘅，真系有理由嘅。咁所以咧，仲喺度听嗰啲朋友咧，就真系证明你真系好上心嘅听得。即系你一定要嘥翻咁上下专注力，或者好有心机，或者唔介意你听唔明我讲乜嘅，都继续听嘅。呢啲就真系支持啊！真系 thank you 你哋啊！ Samson 平时少答嘅，通常睇 live 会做其他嘢，唔方便打字。 哦，明白。喺座位好生面口嘅朋友啊，就系呢个 JP Galileo。 JP Galileo 探长好，大家晚安。 喂，你好啊！喂，咁就係要顺便喺度宣传下啦。咁有个演出呢已经 confirm 咗，就係喺文化中心，就一个进念十二面体搞嘅一个嗰啲艺术表演啦。咁呢我就有幸地就俾人邀请到我去表演20分钟嘅音乐。咁唔係正统音乐，又唔系乐队，又唔系，即系总之系一个实验性概念嘅音乐表演啦。因为话说咧，我曾经对上两个 job 咧，即系做音乐嘅 job 咧，都好耐噶啦。其实就系帮人，即系帮一套电影就配过一啲音乐嘅。咁喺今年嘅旧年嘅9月嘅时候咧，就表演过一场咧，就系攞咗我以前做配乐嘅歌嚟揾一隊 band 嚟夾咗我啲音樂。咁一個 line up 咧有 bass 啦、鼓啦、吉他啦、同埋二胡啦，同埋洞箫咁樣幾件嘢嘅。咁出到嚟咧個效果咧，即係又唔係嗰啲好正統嘅西洋中樂，又唔係一啲好正統嘅洋樂咁樣，就只不過咧係我平時因為我自己做音樂，我自己用電腦去加埋 sampling 啊，或者加埋真樂器，即係我喺一個好自由、冇乜壓力嘅底下做嘅音樂咧，同埋我冇乜客仔嘅，即係啲客仔唔理我做乜嘅，好彩有時啊，咁咧就可以撞到多啲唔同我自己嘅諗法，我自己中意嘅 style 出到嚟。咁你收得平都係一個優勢嘅，即係你收得平，佢又唔敢咁多嘢講噶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有個機會俾我發展到我自己中意嘅音樂啦，或者中意做到出嚟嗰種 sound 啦。咁於是乎，我上次咧就玩咗一兩首呢啲歌，就一個現場表演。咁現場聽到有啲朋友咧，即係關於嗰個機構嘅朋友聽到，就覺得比較即係特別啲，即係冇乜呢啲演出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揾咗我去做一個喺文化中心個大堂嗰度，直頭好似擺街檔咁樣，即係好似 busking 咁樣，但係咧就喺個大堂嗰度嘅。咁咧就20分鐘表演，咁我咧就會另外同一個 musician 咧就走去夾咯。咁我會有部電腦，我有 iPad， 咁再加一個吹洞箫嘅 musician， 佢叫做陳志剛。咁啊就係以前嗰個我曾經喺度介紹嗰一輪嘅一錘锣鼓嗰位band leader 話，好似係即係嗰位唱男音嗰位朋友仔，咁我就同佢夾嘅今次。咁個曲目都從來未表演過嘅，咁呢個題材亦都好新穎嘅。個題材呢就係講墮胎嘅，墮胎之後嗰啲嬰靈啦，所謂即係照嗰啲鬼故節目講嗰啲嬰靈嘅聲音咁樣。我作咗一首歌係非常凄美同埋毛骨悚然嘅一個音樂嚟嘅。我諗喺呢個音樂方面嗰個題材都我諗我自己喺香港未聽過囉。咁希望有時間呢就過嚟啦，就嚟緊嘅21號夜晚6點鐘文化中心嘅大堂，咁我就喺個表演啦。咁樣咁我而家都要重新做嗰一首另外一首歌去嗰晚表演，因為嗰首歌係一個充滿概念嘅一隻歌，個歌名呢就唔賣關子啦，就話俾大家聽，個歌名呢就叫做亡國興衰咁樣。咁王国兴梗系同王国兴冇关嘅，咁咧就系用我嘅经验啦，即系我喺香港本土出生、本土长大，由我对眼、我嘅感受感觉到香港由以前一个好兴盛，至到而家衰亡嗰个变化， 是用一个音乐来演绎出来咁样。咁本来呢我的 idea 是更加阔啲嘅。咁但係而家争一个演员呢就做唔到我諗嗰个现场嗰个表演嗰个花神。即係我諗住你有个演员同我即係我两个 musician, 你有一个演员呢帮我哋去圆满嗰隻歌个意思更加即係更加 meaningful 嘅将成个表演。但可惜呢我搵咗几个朋友都推咗我。即係嗰啲有少少演戏嘅经验嘅朋友全部都推咗我。咁就唔係为钱嘅。因为我都未讲钱佢就唔应承啦。可能觉得够得仔啦我个 idea, 咁样真係唔知道。咁如果呢度有演戏经验或者唔怕丑或者有表演欲嘅朋友你又个样呢係一个高高大大个样好严肃嘅一个演员呢男女都得啊。咁呢如果你有兴趣同我一起演出呢你 PM 我咁我就再讲个详情俾你听睇下你有冇兴趣当日陪我演出。唔使好高技巧唔使好多排练用你嘅直觉跟返嗰个时序就可以做到嗰个表演㗎啦。即係有少少唔止行为艺术係有比行为艺术冇咁抽象嘅一个表演就同埋我哋音乐一起互动嘅。咁希望有人帮到我做呢个角色啦。因为之前有几个本来我揾阿辉嘅即係嚟讲鬼故阿辉呢因为佢好适合做呢个角色。但好可惜佢又有大戏做即係啱啱个期撞晒。咁变咗呢好可惜到而家呢我都仲未揾到人。但我已经有两手准备啦。假如冇嗰个演员呢咁我就做音乐即係照弹音乐。但係靠把口现场喺度解读同埋现场喺度导赏咁样希望讲到嗰首歌係点解咁样写。咁如果有演员呢更加好啦咁我就唔即係我觉得解读同埋导赏呢係已经层次低咗少少。但如果有个演员喺度做埋呢即係一路我哋 jam 緊嗰隻歌嘅时候佢有啲动作有啲身体语言俾到观众知道嘅时候呢咁成个就係我本身嗰个实验嗰个概念就喺晒度啦。咁好遗憾真係冇演员肯做暂时。而家几多人呢 ?63 人啊你 ,ok 啊都。喂咁啊继续啦咁啊 ,introduction 呢就讲咗好多啦。咁今日嘅话题呢就係话中国抨击美国人权状况差咁样唔知大家有冇睇新闻呢即係而家基本上呢嗰、那个中国大陆嗰、那个外交部呢就日日都有嘢讲嘅即係自从唔知係咪我近来先留意佢多咗定係新闻即係电视台嘅新闻台呢本身係因为呢排因为华为嘅关系就更加留意多咗日日都有。因为我的印象中呢未有中兴华为呢啲事件呢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呢都係我諗一个礼拜两次到嘅印象中。哇大家日日都有好多嘢做咁㗎喎近排越来越频繁喎。咦阿邓武识好似同我搵到啲嘢喎。 Wendy Liu, 探长好幸福。 Hello, Wendy. 早两个礼拜前货车尾板闸死个城巴司机善交通意外我諗起你之前隻鬼故。 我都系。 Jack Music MB, 邓武识探长在文化中心的表演叫香港歌书。 是啊冇错啊哇好嘢我就唔记得咗已经。咁香港歌书呢即係点解揾我呢因为我嗰啲故事都系讲香港嘅故仔嘅。咁因为上次我表演嗰个呢就系讲太平清照嘅一个我嘅角度去望到太平清照嗰个情景同埋我嘅心情 mix 咗咁就变咗我嘅音乐啦咁样囉。咁其实全世界都有呢啲咁嘅文化上嘅冲击嘅 crossover 嘅。但只不过香港呢真係文化沙漠嚟㗎嘛即係唔係冇㗎有人想做呢啲嘢㗎但係窒息㗎嘛即係冇钱係冇人肯做㗎即係其实我唔係话緊人哋㗎其实我都係一样㗎即係我做咗呢首歌出嚟嘅时候就的确係冇钱嘅即係因为我去完嗰个太平清照我拍完嗰条 documentary 之后呢咁我返去剪带嘅时候呢 因为我有音乐底嘅关系咧，即系当我剪带嘅时候咧，我会好倚重嗰个音乐嗰个节奏，而令到观众睇条片嘅时候有个节奏喺度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嗰种剪接风格啦。咁于是乎，当我拍嗰啲念经，即系经师棚嗰班道教仪式嗰班师傅念经嘅时候咧，我就发觉佢好重复嘅。即係有幾句嘢不停咁樣重複，個節奏又好 regular 嘅，咁於是乎咧，我就攞佢最 regular 嗰一段咧剪咗出嚟，就係擺咗落我首歌嗰度啦。咁當然嗰個只不過係一個 loop 嚟嘅，即係等於好似個 beat 咁樣，但係其他無論個 chorus 啊、bassline 啊、個 rhythm 啊、嗰啲 melody 啊，我都係重新譜過落去嘅。咁佢只不過係個音樂其中一部分。咁嗰種感覺好開心㗎嘛，即係當你將你眼即係你印象中一啲咁嘅聲音加落自己鍾意嘅音樂嗰度呢，即係有一個新鮮感啦。咁我就係玩嘅啫，即係攞咗段嘢出嚟，我喺個剪接軟件嗰度呢配搭咗之後覺得咦有 potential 喎、啊。咁我加多個 beat 落去直頭成形喎、啊。咁後來即係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就攞咗呢個 loop 咧，即係我直頭係喺個剪片嗰個 timeline 嗰度整咗個 loop， 我直頭係 capture 咗嗰條片嗰個 loop， 即係我唔係直接喺個我收翻嚟嗰條聲嗰個 loop 啊，係剪咗片嗰條 loop 嗰度再擺翻落去做音樂，即係個過程係以工作於娛樂嘅，即係其實講嚟講都係同錢有關嘅，即係如果我唔係有呢個機會咧，咁啱剪條片咧，即係我又唔會專登走去錄人哋嗰啲念經嗰啲嘢啦，又或者冇機會行到咁入啦，咁所以呢講到最尾呢即係都係見錢開眼嘅，即係以工作於創作，以創作於娛樂咁樣。咁最尾呢就直頭玩咗直歌啦，咁整咗之後呢我又回獻返俾嗰個 documentary 嗰個機構，冇收佢錢，專登收錢去做呢樣嘢，甚至乎我整咗直歌俾佢用，我叫佢收返錢，繼續俾返錢我未必會俾嘅。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做音樂嘅人就係咁下賤㗎啦，即係香港啊，即係義無反顧，即係冇錢都呃人哋用咁樣，即係可能我係咁啦。咁於是乎兩者都存在之間，即係存在者就係話見錢開眼先至會做呢啲嘢，又或者佢唔俾錢算啦，唔俾錢我都俾你用啦咁樣。咁之下呢就有首咁嘅歌啦。咁點知冇幾耐呢我接到一單job 呢，就係、是、去東南亞柬埔寨越南去拍呢個怪談嘅劇照。咁呢於是乎我就 propose 啦，即係自荐啦，我自己其實我幫到你影劇照呢，我感受曬你個拍攝過程呢，咁如果你唔介意呢，即係不如試下用我啲歌試下俾我做音樂啦咁樣。咁點又俾咗嗰隻念经嗰隻歌去听，啊师傅话几好 feel 喎，啱喎呢啲咁样。咁于是乎呢就搵咗我做嗰隻嗰套戏嘅配乐。咁因此呢我就再创作多几隻歌，就係、是、关于嗰啲场口嘅。咁譬如我剛才讲关于堕胎嗰隻歌呢，就係、是、其中一隻我觉得比较出色嘅歌啦。咁未试过现场表演㗎，咁希望大家21号得闲会嚟睇我同埋阿陈志刚嘅演出啦咁样。咁係啦。宣传完㗎啦，咁顺便讲下点解会形成一啲即係无端端会有啲音乐呢，无端端点解会做音乐呢，因为以我所知好多港男港女呢都唔知道点解你冇钱都要做呢啲嘢㗎呢咁样。即係我曾经喺度讲过啦，因为尤其是呢度有啲朋友知道咩叫 Max Citizen 嘅话呢，即係有个组织叫 Max Citizen 呢，我以前曾经喺嗰度呢示范过点样用个 GarageBand好簡單咁樣用個 keyboard 就可以做到一首歌咁樣，即係示範個 software 咁樣。咁示範完之後呢就有啲人問我啊，你整嚟做乜㗎呢，呢啲有乜意思呀、啊、整嚟你又冇用嘅，又唔係搵食嘅，嗰啲歌又冇人唱，咁冇人唱嘅歌整嚟做咩呢，咁電台又唔會播，咁你整嚟做咩呢，即係俾佢問到下下嘅真係。咁唔緊要啦，因為佢個世界淨係得主流音樂同埋有人唱嘅歌先系叫歌咁样。咁当个文化差异咁大嘅时候呢，即係有好多嘢你都唔使明佢点样諗㗎啦，算罢啦。 抢及 nap 及 round， 大家 喂， 抢及 nap 及 round， 大家好。 阿俊你好，食啲嘢先。阿监制近来唔知喺边度买咗呢个 百佳， 百佳啊，這個、呢个咧好似华妹咁嘅样嘅嘢咧，原来其实佢系 salami 嘅球嚟嘅，即系鬼佬嘅肉丸啊，但系个样系粒腩嚟嘅。咁啲味系沙拉米嘅味啊，但系冇沙拉米咁多油咯，干嘅因为都几好食，你轻微嘅酥味 ，Nana 都中意嘅呢个，奇怪啦 ，Steve Lu， 香港人呢种现实功利记思维真系好恐怖。 咁呢个都冇办法啦，即系呢个其实系我哋嘅文化之一嚟嘅，即系香港唔会冇文化嘅，香港嘅文化都系文化。喂，仲有咧，喂，我想讲下头先个主题啦，就系话中国抨击美国人权状况差咧，我觉得都几好笑嘅，即系头先讲到嗰度停咗，唔知点解，无端讲嘢食，讲音乐，唔知点解，咁咧佢讲，即系我今日听嗰个记者招待会咧，佢讲美国就令到大量嘅应该可以团聚嘅亲子咧。就受住一啲即係唔能夠重聚之苦啊！我諗佢大概咧，佢想講嗰啲難民咧，即係唔可以個仔去到個老母啊，自動成為公民嗰樣嘢，又或者大陸有好多人被拒絕入境或者拒絕居留，咁呢啲嘢，咁我覺得好奇怪嘅喎，呢啲即係難民如果可以無上限咁樣俾佢團聚。嘅话，咁可能嗰个人口嗰成或者资源就分配唔到啦。第一，即系系咪好残忍呢？其实如果想好唔残忍嘅话咧，就调翻转，可以去第三方嘅地方走去团聚噶嘛，或者翻翻原地团聚都得噶嘛，唔系一定要去到美国团聚噶嘛。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可能佢讲得啱，可能大家都觉得好冷血咁样。咁但系第二咧就系、是。讲即美国嗰啲，例如佢有多人道嘅嘢，譬如嗰啲对一啲战俘啦，即系虽然唔喺美国本土嗰度做一啲对嗰啲 ISIS 啊或者塔利班嗰啲好残酷嗰啲对待，咁但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系点解成日美国都爆出呢啲丑闻啊，或者一啲譬如 Donald Trump 话要起围墙啊，即系赶绝嗰啲难民啊，嗰啲即係偷渡嗰啲啊，好不近人情啊咁樣。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一樣嘢呢，就係點解美國做親呢啲衰嘢都俾人知嘅呢，做親呢啲衰嘢呢都皆知學民，甚至乎大陸嘅人去口實呢話佢嘩，即係美國都幾衰㗎喎，人權又好差㗎喎，又唔管制槍械，周街有槍，個社會好危險㗎喎咁樣。即係點解大家都知道呢啲事嘅呢，原因就係佢有第四權是有份管治的国家的嘛。因为那第四权啊，就是可以令到一些他原本很差的东西可以讨论，而令到政党之间有一个子弹，有一个弹药是可以攻击他的对家，而令到个社会相对有不同的声音得以可以彰显到和可以竞争到，就成为一个相对上比较公平和开放的国家。咁可能你咁我咁样讲你唔认同啦，咁但係你可以讲出一啲如果冇呢个第四权嘅国家，或者攞大陆嚟讲啦，直头因为全世界都一个好大規模地蔑视第四权嘅国家就係中国啦。咁有乜嘢係衰得过美国，即係你喺你冇第四权嘅国家衰得过美国而令到嗰啲人觉得个国家好安全嘅呢？即是很简单， 你有冇见过即系揸美国护照嗰啲，除咗犯咗事走佬嗰啲，有冇人去移民去，即系或者偷渡啊？移民就有嘅，偷渡去第度啊？冇咁咪唔使偷渡噶嘛，因为你走就走，唔使你翻嚟都得噶嘛。咁但系唯独是中国啲人要偷渡咧，即系我觉得中国嗰个政府不停咁样开呢啲技招，佢讲俾啲咩人听嘅咧？我觉得佢只系讲出一啲俾人闹交嘅口实出嚟。因为就算你唔好话大陆啊，我喺香港咧都成日听到喺大家乐有啲阿伯咧或者阿叔咧，都系重复翻嗰啲中国嗰啲向外嗰啲发言人啊所谓讲嘅内容嘅啫，即系嗰啲阿伯讲我都觉得唔奇怪，即系有啲阴谋论台嘅主持都会咁样讲，讲翻同一样嘢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比较大惑不解嘅。即系究竟你 clone 人哋嗰句说话以讹传讹嘅时候，你有冇谂过你传紧嗰啲嘢系 make sense 嘅咧？咁样呢样嘢真系令到我长期都不解嘅。尤其是我上次讲过啦，即系美国因为阿波罗计划之后都冇上过月球啦，原因咧就系、是月球外星人，外星人咧点解会美国会唔上月球？因为外星人唔中意佢上月球啊。咁点解中国又得咧？因为俾面中国咯，即系咁都有人讲得出嘅，即系令我扰凉咗一个月啦，已经呢单嘢，即系唔知道觉得好笑啊，好可悲啊，因为仲有人仲信佢讲嗰啲嘢，嗰啲人系咪都系咁可笑咧？真系。 Ultraman 数96媒体嘅嘢到最后都系要吸眼球，有好有坏，各取所需。Check it note 碰认同四权结构，咁先可以平衡。 其实咧系相对平衡嘅啫，即系正如阿 Ultraman 讲，即系第四权当系落喺某啲政党或者偏向某啲政党，譬如。美国好明显，霍士就摆到明系共和党嘅电视台咁样，咁即系喺美国嚟讲，好早 CNN 都系嘅，好似咁即系你睇嘅时候，你有个准备，你知道佢会讲乜嘅。咁但系台湾先得人惊，因为台湾咧，即系自从大陆好多钱俾国民党去做生意啦，或者水乳交融之后咧。佢呢个关于党嘅媒体咧已经崩溃咗啦。嗱，即系讲翻好多年前啦，即系当台湾党禁报禁嘅时候，国民党大晒嘅时候，好多媒体、报纸同埋电视台都系国民党嘅喉舌嚟嘅。咁于是乎咧，本岛即系嗰啲台湾嘅原居民咧。又或者唔中意國民黨嘅人咧，就完全係冇機會可以發表到佢哋嘅主張或者意見。咁嗰陣時咧，就雨後春筍地好多地下電視台啦、地下電台啦、地下嘅報紙、雜誌、媒體，即係紙上媒體，哇！真係蓬勃到咧，即係直頭一個 underground 嘅革命一樣。咁就係所以孕育到一班民進黨嗰類嘅反對黨，就能夠。趁有機會嘅時候就可以嚟一個和平嘅演化，即係明明國民黨喺開始有國民黨執政台灣嘅時候都改變唔到嘅嘢，就係一次機會改變到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折墮到咧，我而家雖然我台灣嘅媒體我唔係好熟啊，咁但係以前相對中立嘅東森新聞。不嬲系点我就唔知啊，咁但系而家耐唔耐睇下东森新闻咧，都系狂督啊蔡英文背脊啊，即系系咁泼冷水，同埋系咁系咪抹黑我就唔知道，即系将佢最衰嗰啲嘢讲晒出嚟，即系似乎咧有咗共产党嘅钱之后咧，所有台湾嘅媒体咧，我已经见唔到一个系代表绿营嘅媒体啦，相信，即系我重新戴头盔啊。即系我冇睇晒咁多台湾新闻，但系我以一个香港人系耐唔耐睇下啲关键时刻啊，耐唔耐睇下嗰啲讲下 UFO 飞碟啊， 军事啊咁嗰啲节目嘅，即系林罗都会睇嘅，因为我好大好大镬，我字幕我先睇到啊，因为佢哋讲嗰啲台湾话咧夹杂咗啲台语同埋啲 terms 啊，其实大陆话同台湾话我都听唔晒嘅，咁所以我焗住系只系可以睇到有字幕嗰啲东森新闻啊，或者 TVBS 啊嗰啲咧，已经清一色咧系变晒国民党嘅喉舌。咁對上一次選舉呢，你真係好明顯見到呢，共產黨用嘅錢真係冇用錯到嘅，即係完全係收曬貨嘅，咁所以好悲哀嘅。咁我個朋友啱啱今日啊移民咗去台灣呢，即係因為移民之前呢仲係啱啱嗰陣時，即係佢有呢個概念嘅時候呢，就是、蔡英文啱啱做咗總統，咁祝佢好運啦，總之。 彭洪萧山之前支持欧洲无条件收留难民，之后被十九才子笑狗，萧山就将佢讲嘅嘢翻译十八种语言文字。Keith Mark 探长有无谂住移民 ？Honest Luke 64，大家好 ，Keith Mark， 蔡英文收钱无可能。 哦，系咯，咪就系咯。 Ultraman 数九十六。三立好似系唯一的 cable 台挺绿的， 搵 信王 TVBS 中天同东森都系蓝，三立系绿。 哦，得三立，但系三立佢有冇中文字幕嘅节目咧？有啊，介绍下听。即系我唔系想偏听嘅，即系我想即系睇下究竟台湾嘅民众咧，即系点样接收到一啲信息啦。咁咁啱头先三立，我未睇过节目啊。头先你讲 TVBS 啦，中天我都冇睇乜滞嘅，即系我唔知咩节目系中天制作嘅。咁我最主要系睇 TVBS 同埋东森咯，先有机会睇到咯。因为Facebook 唔系 YouTube 咧弹出嚟嗰啲嘢咧，即系你一来你系自己曾经 search 过睇过，二来就系你嗰啲 subscribers 或者你嗰啲朋友经常睇嘅，佢就会经常出翻嗰啲嚟。介绍你睇，话俾你听，你啲朋友都系睇紧呢啲，咁我真系可能冇朋友睇紧三立咯，咁所以我唔识呢个台咯。如果话 Ultraman 有介绍，可以 send 条 link 俾我睇啊。咁啊 Keith 咧又系好生面口 ，Keith Mock 唔系我哋识个 Keith 哦，监制，好似 Keith 张嗰个。喂，你好啊，都几生面口。Andy Suka 而家先嚟，唔紧要啦。有人阿 Kev 问起我有冇谂住移民啊？即系其实我去到大前年咧，我都口硬，我系唔会移民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呢度我喺度大，我梗系要撑噶啦，撑到最后一刻为止。即系我亦都即系好逃避去移民或者去所谓坐移民监啦，因为我有咁嘅机会嘅，应该因为监制系。加拿大籍嘅，咁但系到而家我都哑口无言啦，即系我都有谂过呢个计划，但系就冇咁快要实行咯，因为唔系话走就走噶，你都要储笔钱先得噶，咁而家储钱又唔系容易，咁所以唉冇眼睇啊，真系好复杂嘅问题嚟嘅。你问我谂过，的确系有谂过咯，而家即系今年开始重新要谂下咯，好无奈啊！其实更加令到我谂，更加令到我会加速谂呢个问题咧，就并唔系即系共产党嘅恐怖咁简单。我觉得而家香港人都渐渐好恐怖啊，因为好多人都好似接受咗共产党喺香港管治呢个事实啦。第二就系嗰啲香港人嗰啲品格咧。越来越似大陆人啦，越来越自私啦，即系以前你只会见到系大陆人先会做一啲测试，而家本地人照做。以前我喺香港岛，觉得香港岛啲人比较斯文，有规矩啲嘅，但系而家香港岛嗰啲人都已经崩溃咗啦，即系要个目测。咁点算呢？即系当你都几憎，即系嗱，我唔系因为我想走而好憎嗰啲人。事实上真系我认为好多社会嘅民生问题嗰啲香港人嘅品格方面越来越差嘅时候 咁令到我都開始漸漸憎香港，即係憎嗰啲人啊。咁嗰個政府或者嗰啲高官或者嗰啲資本家，佢哋嗰啲衰法咧，即係我全部都接受啊！即係我全部都知道曬，係預期咗，係冇驚喜，係好悲哀。但係香港人變成今日咁冇品格咧，我呢方面我係最難頂嘅。即系我令我最失望啊，简直系，同埋最有感觉系我真系想走。 Keith Mark， 我以前有听 Keith Mark 会去边度 ？Keith Mark， 香港失望，阔声框 ，Hi 探长， Hello. 大家好 ，M Wong，Hi 探长 ，M Wong 系咪即系 May Wong 咯？我想知。咁另外我想答答阿 Keith 啦，問我想去邊。其實我梗係想去泰國啦，但係泰國話又唔識，即係泰國長遠移民呢又唔好 work 㗎喎、哦。即係一來又唔係團聚啦，第二呢我個預算盤呢諗住去泰國啦，因為泰國距離香港好近啦，咁啲生活指數又低啦，而生活質素又相對高啦。咁我預算盤就係喺香港接翻啲 job， 就冇嘢做就翻泰國，有嘢做咧或者過嚟開會啦。咁啊先翻香港租 Airbnb 啊，或者住翻阿媽嗰度啊，各樣都得。咁但係近來嘅工作嘅模式同埋客仔，同埋我個行業本身發生好多唔同嘅改變之後咧，就令到我連呢個預算盤都爛咗。即系我冇可能再好似几年前咁样接嗰啲 job 咧，一做就做好多日，跟住一停就停好耐。咁呢个 pattern 咧，我就可以好如意咁样咧，翻嚟做几日嘢，跟住咧就过翻去喺嗰边遥控咁样做后期咁样，前期或者见客开会就翻香港咁样。咁其实系好划算同埋一个。計得掂條數啊，好理想嘅。咁但係今年因為我個行業呢已經慢慢失去咗個社會嗰個需求同埋個地位同埋嗰個專業啊。咁所以令我又要重新諗一個去向啦。咁、那個去向呢就係、是、甚至乎係轉行啊，即係可能搵第啲嘢搞下啦。咁因為我繼續做呢行，我又唔會 shortcut 咁樣突然間唔做，接到嘢唔都唔做咩。咁但係我真係的确要諗下點樣跳船啦。因为今时今日做我呢行拍摄拍广告或者总之关于 photography 或者 videography 嘅嘢呢已经即係同之前好唔同啦。即係唔到我呢种人去做啦已经。咁所以系咯，呢个问题好严肃同埋好认真咁样谂下，我究竟转行可以做到啲咩咧？咁啊，所以暂时都答唔到呢，即系唔能够有啲咩 update 到大家。即系只要话俾我听，我实谂紧啲乜啫。同埋啲钱少又一个理由啦，因为我哋嗰行有好多 competitor 咧，都仲有老豆老母养紧嘅。咁变咗我哋几乎冇钱肯做嘅，咁我冇理由同佢竞争㗎嘛。咁同埋个客本身，我啲客呢仲搵緊我啲呢，就梗係好明白我同佢哋有咩分别啦。咁但係问题就係我啲客，即係我嗰呢一代嘅人都已经可能要退休或者转行，咁留返俾啲好后生嘅，又係有屋企养緊嘅，做咗佢个位之后呢，佢认为我拍完條片我最尾都係等喺 Facebook 咋嘛，你 4K 同 High HD 係冇分別㗎啦，第一。第二你點樣拍點樣剪對佢嚟講都係冇分別嘅。最緊要我可以等喺 Facebook， 呃到 like 就得啦咁樣。因為呢而家好多機構呢佢都係第一媒體第一個 platform 都係 Facebook 或者 IG 嗰類。咁所以即係我哋嗰啲對佢嚟講可能精密得滯呀，可能吹毛求疵得滯呀。甚至乎我哇，成日都去钻研用啲咩机可以拍得靓啲啦，点样去改善到嗰个画质同埋改善到嗰、那个 镜头点样运用啦，但系似乎而家完全系即系冇咗个价值啊！你有啊好，冇啊 OK 嘅都咁样咯。咁所以，唉，我都有少少哑口无言啦，已经。 佛山矿 ，Hi 探长，大家好 ，M 王 ，Hi 探长 ，M 王仔 ，Ifrilly，、 啊、 根本依家系再要走烂，只系不能如以前的大型人咁游水走。 咩大型人啊？咦 ，Eva， 点解我又无端端有啲 trigger 到你啊？平时都唔讲嘢嘅。你都应该是 CD-ROM 嚟嘅，系咪 ？Eva Liu， 唔系 Eva Lui。喂，咁系啦，咁我头先好似有冇讲到个标题啊？即系有人啊，讲埋边个啦？阿 Kenny 啊，即系234 Kenny 咧，就成日都鼓励我做下标题党啦。你即系好似人哋咁先得噶嘛，人哋喐啲。都唔使聽啊，都已經有好多人睇啊。咁做標題黨，你咪唔使成日呻話好少人咯。咁其實呻我都盡量少呻啊，只不過咧，我如實咁樣報導翻咧，究竟我有幾多人睇緊啫咁樣。咁啊少咪少咯咁樣。但係假若即係其中一個選項，會唔會係拍多啲片喺 YouTube 嗰度嗰條 channel 嗰度，可以收少少廣告費咧，或者收少少點擊率咧？咁如果我选择咗呢条路嘅话，咁我就要焗住要标题党啦，要哗众取宠啦，即係要好撚 high energy 咁样不停咁样凑埋一啲高官同埋一啲大家都好唔开心嘅一啲发生嘅事啦，或者踢劫啦，或者因为我最近呢我都阿监制有听啊陶君衡同埋啊刘世良嗰啲节目嘅，佢哋都系十年如一日咧，都系冇变噶。即系总之，经佢哋把口咧，所有做传媒嘅，所有做官嘅，都系白痴嘅。应该咁样做，咁样做啊嘛，应该咁样讲，应该咁样问啊嘛。做官嘅咁样咪得咯？你鬼唔知咩，大佬？咁你讲完之后，你有冇能力改变先？第一冇啦，第二佢点解嗰啲人明明个个智力正常，个个要？考到入去政府先做到个位嘅，嗰啲人唔系全部都系靠关系，全部都靠使钱。点解入咗去做会变成咁呢？即系你不如分析一下呢个问题好过啦。咁你屌完佢又点啫？佢都系有难言之隐，要咁样做嘅啫嘛。嗱，我唔系体谅佢哋啊，即系我讲紧，即系假若我系咪要好似佢哋咁样做，我先至会可以好高收视呢？又或者我做多啲 research。哇！朗朗上口，大到你根本都唔知道我讲真定讲假嘅。即系以我暂时目测咧，我见到比较高收视嗰啲套路都系一模一样啊。譬如啊，鳄鱼啊，即系啊嗰、那个咩啊，嘅鳄鱼嗰个叫咩啊？低俗频道啊，而家改咗名啦，好似即系好似佢哋咁样咧，哇狂捻屌啊！即系总之好 hyper 嘅，高八度系咁铲系咁铲，铲到好好笑咁样就。喂，但系我唔系一个演员嚟啊嘛，即系我好难咁样做到长期。即系以前我试过好努力咁样做一个演员嘅，即系懒系嬉笑怒骂咁样，嗰啲叫咩啊？阿次官嗰阵时话我咩叫做佢喺度曲线咁样踩我定赞我啦，我唔知。佢话你啲插科打诨好嘢嚟噶，你估人人插科打诨到噶？插科打诨系赞你啊，唔系弹你咁讲。即系我唔通成日都要插科打诨咁样，即系依附住一个好出名嘅学者或者阿世良呢啲咁个神级嘅评论员，即系我喺侧边插科打诨咁样，系好受欢迎嘅嗰阵，即系有好多人中意听嘅，比起而家啊。咁但系年纪唔细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即系觉得真系好肤浅啊！即系自己咁样做，人哋咁样做可能唔肤浅嘅，即系当我咁样做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好肤浅。咁嘅时候。但偏偏嗰啲咁嘅收视率啦，就係咁样嚟㗎嘛。即係你唔好似佢哋咁样做，你又即係懒系深奥咁样，好似我咁样讲埋啲嘢就言中有物，又甚至乎要曲线兜几个圈，又要打横咁样諗一个大道理，就终于明我諗讲乜啦咁样。喂，咁就扑街啦，咁就即係整定你得几十人听啦咁样。咁但係我系咪即係问下大家意见呢？我又唔想话嗰个行为系同流合污，即系只不过真系唔适合我做嘅。咁 当我角色扮演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觉得很适合的，即是可能我在演戏方面只要我努力都可以做得到。如果我真的需要在 YouTube 那里赚到钱的，我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是不是这样做都无妨呢？大家觉得，即是首先要标题党，又是好像我们这样在 thumbnail 那里，即是你说要整这样的大字56色鬼56丑丑丑丑怪怪这样，我都做到啦，当然。即是整得靓啲都得，但靓啲又冇人抠喎，一定要整啲红啊、黄啊、爆花啊，个字有几个波打啊，又咪突埋字啊，又斜斜地啊，咁样好抢眼啊，嗰啲方法啦、啊，即系我觉得好核突嘅，其实一啲一百都系咁啊，死未？咁即系同流合污啦，即系你用你个 term 啊 ，M Wong， 咁我觉得即系逼不得已我都要咁样做，即系如果我再系好似而家开始。有阵除，我觉得嚟紧呢一年都几难挨啊！即系个低收入啦，同埋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啦。咁所以而家啱啱就喺个交叉点嘅三叉口嗰度，即系令到我有少少惆怅。虽然我心情好好，虽然我健康好好，但系生意唔好咯。问你死未？阿伊花女就话大陆人。你上面话咩啊？根本而家就系再走难，只不过系唔系好似以前咁游水。我明白你讲乜啦？而家你话大陆人，咁所以咧，嗱，我又要呼吁一次咧，即系如果喺呢度一般听开九吹廿四嘅老雀咧，都知都听过我呼吁噶啦。就系、是、如果你搭爹嘅时候咧，就请你成句 complete 嘅句子搭咯，因为我未必知道你讲乜，因为嗱，我头先。我又好似放任咁样讲咗15分钟讲緊我自己嗰啲嘢。咁我就真係唔记得咗你答緊我乜嘢㗎。咁所以希望大家答嘢嘅时候呢就成句讲囉，好嘛。 Liam Liu, Hi, 老譚各位好。 Hello。 Keith Mark。 Hello。 你音乐冇做 ,M Wong, 开条路唔易行要同流合污搵信 Wong。我觉得是惯性，如果有一个契机 draw 了大量观众，就会 keep 住多人。Ifrilly，我意思是依家环境根本就好似以前大陆， 我明白了， 但以前大陆人游水走，依家香港人要想合法途径走。 因为大陆游水嚟香港近嘛，香港人想移民去的地方又系游唔到水嘛，分别就系咁。同埋香港人有钱啲，买得起机票。投得起资，但系当时大陆人个个都好似刘梦红咁样拎住两个西瓜波咁样游水落嚟，咁样乜都冇。 Liam Liu 唔知点解突然想 cut 晒啲宽频 Now TV 手机上网，想原始啲，专注多啲自己中意嘅嘢。老探有冇试过咁谂？ 我有试过类似咁谂嘅方法，即系类似转一转嘅生活嘅方法，但我就冇諗住cut 宽频，咁但係嗰啲IK 宝啊 ,Now 嗰啲我都尽量都唔睇㗎，我係只不过逢星期四睇下 Now 呢，睇下咩大新聞，费事人哋讲我唔知咁解啫，就唔係话一定，即係因为而家睇新聞呢，譬如你有 Facebook 咁啊 ,Facebook 我都好少睇㗎，咁我多数 IG 嚟㗎，咁呢我就 subscribe 咗啲 Now TV 啊 ,IK 宝啊嗰啲呢，咁我係靠嗰啲時間睇下新聞啦，又或者有時落去茶餐廳食嘢嘅時候，咁因為而家茶餐廳呢，我諗有一半以上呢都係開住 TVB 嘅新聞台嘅，即係嗰、那個係囉，即係 J 幾嗰啲新聞台呢，咁就係、是、靠睇呢啲新聞嘅，咁如果你睇紙媒呀，完全係零㗎啦，已經發展到都好耐添㗎啦，咁所以新聞某程度真係帶嚟血壓高啊，因為呢，譬如今日香港政府對於美國有個人權報告對香港嘅批評，唔知點解人有人講，佢有佢講，即係學埋大陸嗰啲嘢，咁你有你講，你講俾咩人聽呢？究竟你係咪真係淨係不失霸氣就完成咗個任務呢？即係人哋話你影響咗你嗰個選舉權啦，同埋結社嘅自由啦，即係民族黨嗰啲，你又話要告啦，同埋即係最主要咧就係 DQ 嗰單嘢，我覺得係最遺憾嘅。咁同埋有好多例如美國 記者會，唔係即係嗰個記者會有個要入嚟香港入唔到啦，即係其中一個唔知係咪主席啊嗰、那個。咁好多呢啲咧係好離譜嘅，以前啊估唔到香港政府夠膽做呢啲嘅嘢，一日都已經夠膽做咗出嚟嘅時候，咁你又淨係答人哋冇根據嘅，你咁樣講係唔公平嘅咁樣。喂，屌你講嚟做乜啫？你講嚟即係拗人一句，我覺得唔係咯咁樣咯，即係你同人嗌交，嗰個人明明偷嘢偷人條底褲，仲係索緊條底褲嘅時候，你話喂你偷人條底褲係索冇啊？我唔係索啊，咁樣就算噶咯。咁啊，即系当自己冇偷个底裤咯。喂，咁都得噶，而家真系。咁所以睇新闻咧，即系我明头先阿 Eva 讲，啊唔系 Eva 讲，阿 Liam Liu 讲，即系想改变晒 cut 晒呢啲，唔想知道发生咩事，因为每日都带嚟好多荒谬。但系有一个危机咧，就系、是、当你咩都唔知嘅时候，当你就好天真嘅时候，即系因为今日已经好衰噶啦，但系你唔担保。听日仲衰，咁当你好仲系好天真嘅时候，仲以为今日咁衰嘅时候，你唔知道更加衰嘅时候，咁你可能当你要实体接触到呢个现实嘅时候，可能会仲痛苦啊！即系我都系考虑过呢一点啫，我就并唔系好似十年前咁样，哇！我需要知道好多立法会发生嘅事，政府有咩嘢要及住佢。有啲咩壓力團體要吹雞出去圍佢，令到佢個社會有少少改變，咁我要出去㗎嘛。咁但係而家完全冇晒呢個動機，即係我諗唔係淨係我係有咁嘅感覺。因為你睇下而家所有反對黨剩返公民黨同埋社民連，先至會再 upload 一啲生逼去走去窒住晒嗰啲官，社民連直頭係助野添，即係直頭唔喺建制裏面，即係立法會都冇晒議員啦已經。即係唯一係得呢兩個組織係仲係會即係好努力咁樣，你話做戲又好，你話履行責任又好，即係我覺得公民黨嗰幾個梗係履行責任啦，因為佢收緊個立法會議員嘅錢。咁但係社民連我更加欽佩，就係佢哋到到而家都仲係每一件大小事件咧都走出嚟做社會運動。即係我覺得佢就算要你嘅选票入立法会做呢啲嘢，甚至乎而家唔使你嘅选票，佢哋都系做紧同一样嘢。我觉得好似冇第啲组织系咁啦啩，我估。咁当然，即系曾经呢度以前我屌走晒嗰啲，而家唔会驳我嘴噶啦。即系佢哋认为，总之阿黄毓民闹过嗰啲咧，即系黄毓民喺建制派眼中系好劲嘅人，劲嘅原因就系、是。佢能夠將佢哋建制派嘅敵人咧，全部一一咁樣毀滅喺佢手上。咁嗰啲人咧就懵盛盛都仲未知道咩嘅，例如招討派嗰班傻仔咧，即係話你傻仔我都俾面你嘅，真係。即係你有人喺度挑下我機一笨，即係我唔明點解你覺得即係你嘅招討派嘅行為咧，即係覺得你好爽之餘係幫到香港。即系你唔帮香港唔紧要啦，我觉得你唔好害啦，大佬。即系而家嗰啲最关键一直已经系好陌生噶啦，已经冇咗好耐噶啦。但系你都唔好由得佢咩都冇晒啊！即系仲有一丝希望都好啊。但系嗰啲招讨派嘅朋友咧，都仲系即系解释唔到呢样嘢咯。即系佢哋净系即系喺我眼中，佢哋净系觉得自己好卵型，即系觉得自己。即系全世界都系争咗佢一票，即系我唔投票，即系可以改变到更加多。咁的确又系嘅，即系上次有个有个 research 咧，即系调查咗几年咧，就系、是、有好多有十几个 percent 由自己系激进派变咗温和派啦，甚至乎喺个投票个 figure 度系冇咗十几廿万票啦咁样。咪就係多謝黃毓民呢啲咁嘅高手出手，幫一幫建制派，就令到香港有今日嘅下場。即係我咁講，完全冇誇張啊！如果當你有睇呢幾年嘅歷史嘅話， Keith Mark 做翻自己 ，Raymond Lock 你好 ，Technic Note Hello， 整體審美觀下降先係重點。以平面為例，明暗交界面層次。 至到画面及构图嘅意思表达亦渐渐无人重视，走向单一化。叶国良，唔好太灰，不如认真搞个收钱嘅频道，好多人都喜欢听你讲嘢。Ifly， 我到过大陆做过下生意，认识过唔同阶层的大陆人，睇到被洗脑的可怕。Keith Mark， 政治气氛系要搞古灵精怪嘅人低气压。 咩叫做搞古灵精怪嘅人低气压啊？唔明你讲乜喎？再读多次先。政治气氛系要搞古灵精怪人低气压。是不是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呢？我解不通你这句。咁嗱，你有机会写下俾我听具体啲。咁另外係啦， Eva， 你都见识过係咪？即係你去过大陆做生意。我其实去过大陆做生意，即係凑过一个客一个礼拜到啦，我真係顶唔顺。即係我嗰次之后呢，我搭緊火车返嚟，咁发誓唔会再接呢啲嘢做。咁当然我亦都係坚守到我嘅誓言啦。咁啊，回乡证都剪埋，咁啊，都几有决心嘅。其实我都，叶国亮，你又话唔使太灰，我觉得你啊，真系过分乐观啊，因为咧，真系好老老实实。而家可能有十个八个人系同我倾紧偈嘅，即系如果我搞一个收钱嘅频道啊，我谂十个人里面都冇两个肯俾钱啊。譬如我当收潘聪咁平啦，唔知几十蚊一个月，人哋日日都有喎，仲有一个礼拜一次，即系四次，每次就收二十蚊啦，当二十蚊已经好多啦，系咪？人哋都会收两蚊嘅。譬如我每次系收五蚊啦，当系咁五四中二十，即系一个月你俾二十蚊去撑个台，你估有几多人可以肯俾？即系二十蚊一个月啫。咁啊，嗱，譬如呢度我当有十个人 active 咁样倾紧偈啊，即系。嗱，你唔好讲咗算啦，即系你认真，我唔系即刻搞叫你俾，即系我认真，你谂下，假若我真系搞，要廿蚊个月先入到九七廿四，你会唔会入？你要入嚟，即系俾廿蚊，你要考虑咩咧？我又唔肯即系讲咩话题，又唔知啱唔啱听，你又成日都出咗个话题，又唔记得咗讲，又即系又唔嗌交，又唔闹人。又讲啲又未必啱听，又讲相机话唔识影相，你讲音乐啊更加一半人走咗。哇！如果你讲音乐我走咗嘅时候，咁我冇咗廿蚊噶咯咁样。嗱，啲好多嘢要大家谂下，究竟即系个现实系点样咯？即系我多谢阿 Equal 亮鼓励先啦，首先，但系我都几了解个现实系咩一回事。咁就算呢度有十个人，佢有五个肯入，咁可能背后有五十个。我谂五十个都难啊，即系当三十个，咁三十个一个月俾二十蚊，我几多钱啊？三十个每人六十蚊，三攞十八，即系嘛？千百蚊啊？系咪千百蚊啊？千百蚊，咁我点维皮咧？即系千百蚊，我就要即系虽然我照而家咁讲翻，咁可能得廿八个人入嚟咁样，咁我觉得就。同我本身嗰个初衷又有少少出入咁样，即系呢啲，即系其实我咁样其实已经答咗你噶啦。咁其实我唔认同你嘅讲法咯。你话有好多人都喜欢听我讲嘢，咁我都明唔使钱嘅喜欢啦，要钱啊，你铺话法啦，要钱我大把嘢做啦，可以使乜听啫咁咯。即系我唔系泼自己冷水啊，即系我相信呢个系相对比较现实嘅。 Ultraman 数九十六五十元，咁就啦啦林科水啦。 哇，你有 Mark， 你有一百， 你有几多 Ultraman 呢啲人先得噶？我就系数嚟数去都系嗰十个八个咯，就系我唔知点解 Ultraman 一掟五兜嘢落嚟咧，我人即系浑身都滚晒，即系呢啲系。即系讲感激咧，喺个血管个飙出嚟，喺个飙晒汗添啊！突然间，喂，仲有啊 ，Eva， 你好啊，78蚊港纸， 真係 thank you very much。 Keith Mark， 你有100 Ethereum， 港幣78元。 係，喂，咁啊，我真係要斟啲凍水飲下先，突然間個人滾曬。 Keith Mark， 你有100 Ethereum， 港幣78元 Ethereum， 大你28，不過港紙。 係，喂，咁咧就係咯，即係大家睇到啦，有興趣嘅人都係暫時得三個定四個，係得四個，咁點開台先得㗎？即係斬其他嗰50個人，我有幾多人啊？當就咁喺度 freeze 咗，嗱，而家啱啱有100個人 watch， 咁正式。表態嘅人都係得四個，咁如果我要收錢先有得聽嘅話咧，咁有96個聽唔到。雖然完全唔係損失啦，對我哋嚟講，唔聽咪唔聽咯，要錢就梗係唔聽啦，喂大佬，有冇搞錯啊？即係有啲人連 Netflix 嗰啲戲都要 download 嘅，我都唔知點解，連 Black Mirror 都要 download 嘅，或者睇嗰啲非法機頂盒嘅，咁你就知道香港人嗰個洗錢嗰個模式係點樣啦。 J.P. Galilea， 关于大陆不是看低他们，只是真心觉得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Keith Mark， 慢慢 build up。 Keith， 你可能是新来的，是不是？即是我大大话话，我 check 个记录，我应该是2012年开始做网台，做 DBC 定2013，我唔记得了。2013 build up 到2019年，六年，即是只要你唔係跟住嗰個 rule 或者個 style 去做呢，你個下場就係得100人聽㗎啫。即係呢個已經係真人做咗實驗啦。咁仲有咩講呢？咁所以我知道你咁樣講都係一個鼓勵。咁但係有時鼓勵人嘅，即係除非你係新嚟㗎啦，即係我就唔會怪你嘅。即係其實如果有喺 DBC 聽到而家嘅時候，你都知道其實主流係啲人聽咩。唔聽咩？即係其實我咁樣講呢啲，即係講呢個事實出嚟聽咧，即係我都繼續咁樣，我要講呢啲，我接受咗啊。其實某程度，即係接受咗，你係自己攞嚟嘅，即係因為我有時有啲朋友唔明，我以為我喺度埋怨啦，就話屌你自己攞嚟啫嘛。咁但係其實我當然我自己攞嚟嘅背後，我梗係有一樣更加舒服嘅感覺，我先至自己攞呢啲嘢翻嚟啦。咁但係，只不過你誤解咗我信少人點解啫？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你信唔信呢個事實都係得嗰幾廿人、100人咁樣。咁冇法過呢啲嘢。咁只不過就係你選唔選擇做一個演員去賺人賺個 YouTube 嗰啲錢點解啫？咁所以不如唔好講呢個話題啦。我覺得都有少少嘥大家啲時間。咁啊，继续讲下我今个礼拜啊，唔系我其实我预备咗咁多嘢讲，但系呢啲嘢咧两句就烧咗噶啦。 Keith Mark， 慢慢 build up。Keith Mark， 唔会 ，Winston Wong， 港币100元。 喂 ，Thank you，Winston。喂，咁咧唔知大家有冇搭过嗰、那个737 MAX 呢？因為我呢佢未真飛嘅時候呢，即係未真係投入市場時候，幾年兩三年前啦。咁我見到佢呢，佢拍啲片好離譜㗎。我唔知用個咩角度呢，佢嘅飛機呢可以平地跟住差唔多90度角咁樣爬升㗎喎。咁我想知究竟我哋平時搭飛機呢，佢爬升嗰個角度係咪咁直㗎呢？我哋係咪冇感覺，就係打直咗都唔覺呢？因為物理嘅關係。咁呢我就覺得呢架飛機玩特技咁啊，直頭因為最早嗰條片呢，即係未投入，佢直頭有幾部 MAX 一齊飛，即係好似空演咁樣嘅，即係仲噴埋啲煙咁樣呢，好靚嘅。咁我覺得嘩有計喎，即係但係波音同埋 Airbus 之間呢， 即係以我呢個年紀嘅聽聞嘅經驗咧，即係因為以前 DC 十啊，有部叫做係 Airbus 嘅機嚟嘅，咁就有一啲嚴重嘅意外啦。咁當時波音咧就再度成為最安全嘅客機啦。咁但係當Airbus 越做越好嘅時候，咁呢個波音咧開始即係有一度好大嘅勁敵啊！咁直至到人哋做 A380 之後，就好似即係大家已經拉平咗啊！尤其是到而家呢一代人咧，冇乜記性，就覺得即係搭飛機都普遍安全嘅。但係今單嘢咧就好奇怪，我覺得，因為以而家嗰個技術咧去量度啊，或者去做呢、這個維修啊各樣咁精密底下咧，點解仲可以會有啲？設計潛在性嘅問題呢，咁原來呢單嘢呢唔係講笑，原來呢單嘢係有兩個機師呢已經一早發現咗佢嗰個系統呢，當佢放油，即係當佢接近滑行嘅時候係有啲即係個速度穩定咗之後靜止嘅時候係有啲小問題嘅。咁已經有兩個機師呢用咗匿名嘅手段呢，就喺美國航空局嗰度已經篤個背脊話呢部機係有啲問題嘅。咁但係一路都冇理啦，咁即係美國佬話最衰㗎啦，係咪先，即係有呢啲都唔理。咁直至到人哋嘅航空公司炒嗰部機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咁呢啲人就梗係話啊，你自己本國又唔炒喎，人哋炒喎，咁樣即係咩陰謀論都可以作嘅其實。咁呢就終於而家呢最奇怪就係呢，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呢係已經唔俾佢喺佢領空嗰度飛嘅時候，咁美國兩日之後呢到佢自己都禁止埋飛行。咁呢一即係呢一鑊嘢呢對波音客機嗰個聲譽同埋佢嘅損失都非常之大嘅，因為佢仲有幾十架呢個 MAX 嘅訂單嘅，全世界大陸都好多架嘅，最多就係美國，第二就係大陸，中國又擁有最多呢個737嘅 MAX 呢個機嘅。咁所以唉，我覺得空中巴士真係太早投降啦，因為上次 A380 去停產咗之後呢，即係其實 A380 都冇機會搭。其實我呢世人最遺憾呢就係唔係 A380, 因為 A380 去新加坡都搭到嘅，唔係太難嘅，或者去杜拜呀，或者搭 Embraer 去意大利啊、歐洲啊，都可以有 A380 搭嘅。咁但係 Concorde 未搭過，真係最遺憾啊！因為 Concorde 聽講好辛苦，個窗口都咁細嘅啫，個窿咁啊裝假狗裝到咁大，但係原來窗口都咁細嘅啫。同埋啲位咧就真係亞洲人剪裁嚟嘅，即係我坐應該冇問題嘅。咁其實 Concorde 肥佬都坐唔到嘅。咁好快啦，快過而家嘅客機成六倍速度啦，仲有呢個 Sonic Boom 嘅現象，即係我諗都諗唔到民航機可以超音速空爆咁樣，唔知有冇人知咩空爆呢，原來飛機飛到超音速嗰一刻呢，砰一聲會有個空氣爆炸嘅。咁我即係做返少 research 呢，就發覺真係太遺憾啦，即係好有興趣想搭一架超音速嘅交通工具，咁但係可惜，我諗我呢一世都冇機會搭到呢個超音速嘅感覺。咁除此之外呢，即係令到我更加即係想講返呢嗰套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呢，即係佢有個特技呢，就係未來嘅，即係唔係未來，即係另外一個，即係假若聯軍輸咗俾核心國之後呢，成個美國係俾德軍統治咗嘅，俾德國。咁當時係唔會有可能會有波音客機，唔會可能有 Airbus 啦。咁淨係得納粹嘅航空咁樣。納粹航空裏頭呢嘅飛機全部都係 Concorde 嚟嘅。即係嗰一場呢真係好壯觀嘅。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去YouTube 嗰度呢，可以打下呢、這個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嘅 trailer, 或者其中有一幕你打埋 Concorde 落去呢，你就見到嗰個機場嗰個景。嗰條片呢係一個特技公司擺出嚟嘅，咁好清楚咁樣成個即係成個航空歷史唔同咗，即係我覺得好引人入勝。咁尤其是我冇再冇機會 去搭到 Concon， 我覺得係一個好遺憾咯，就係咁啊，唯有睇翻嗰套戲睇到好興奮咯。咁啊，講起美劇咧，我頭先咪講過 The Travelers 嘅，唔知呢度有冇人冇人應機啊？我諗直頭冇人睇過啦。咁啊，另外有套Roma 咧，就係、是、今年奧斯卡攞最佳攝影獎嘅一套戲，唔知啊大家有冇睇過？如果有咧，就可以傾下啦。咁我頭先見到一位好勁嘅朋友喎，勁到咧，即係佢對香港嘅審美觀咧，就真係有啲吹毛求疵啊！即係你同你啲客講呢啲嘢，佢一係有崇拜你，一係就秒你。 Technic.com 整体审美观下降先是重点。以平面为例，明暗交界面、层次、至到画面及构图嘅意思表达，亦渐渐无人重视，走向单一化。 你系咪好高要求先？对啲客仔嚟讲，咁当然你讲嘅都系完全认同啊。我今个礼拜亦都去某个机构嗰度开咗个 meeting， 亦都系。讲相关一啲表达意思，即係点样透过一个影片去传递一个 message 俾一啲观众嘅一个会。咁嗰个会呢係好得意嘅。原因就係呢佢有个客仔，即係其实佢 IR 都係我行家嚟嘅，即係个同业嚟嘅，但只不过佢係一个机构。咁呢就面对一个情况呢，就当佢提供緊一啲教學俾一啲機構嘅時候呢，就竟然會同個客仔鬧交，即係個客係好唔滿意，佢哋嘅認為係嗰單嘢失敗咗嘅。失敗原因呢就係啲客好唔滿意佢哋教嘅嘢。咁呢原來呢佢哋係摸唔清，或者唔知咩原因底下有啲誤會，就令到個客仔覺得佢都唔係教緊佢點樣拍片，係教緊佢點打燈同埋用咩機。是完全帮不到他们的，这样就是正正这位Technic.com讲的东西，就是说他做不到那个画面怎样去表达意思的功能。你叫我去就是 replace 这件事，我其实我非常有信心，因为不讲这件事我都讲了嘛，成日都就是我教埋啲客怎样，就是有时你要 brainstorming 要度桥的时候，你亦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就係、是、你要首先第一，即係假若唔係藝術片啊，藝術片都係嘅，其實某程度，你個意思你想俾你 audience 知道，你就一定要透過一個講故事嘅方法去令到佢了解。嗰、那個方法咧，唔係淨係你話想點講就點講，你要用一個方法要令到人哋明白，而講出嚟嘅技巧當中有冇興趣啦，有冇一個。令到人好开心，令到人哋觉得有一种我唔识形容，唔识用一个字去形容一种讲諗法。譬如当你睇一套戏嘅时候，当你头嗰三分一你完全唔明佢点解咁样做嘅，即係有时候卖关子嘅。哦，原来下一个镜头用某种唔使用对白嘅方法表达咗佢已经能够对呢件事嘅睇法或者有个讯息嘅。咁你个作为观众你会觉得啊，我明啦，即係有少少思考底下就明咗佢嘅苦心啦。因为你其实某程度呢啲嘢喺你嘅生活度日日都发生㗎嘛。因为唔係人人都有机会好似睇无线啲劇咁样三口六面咁样同你讲晒佢嘅諗法想点最尾系点。通常嗰啲係老千先会咁做啊。即係譬如话我信佛㗎，我哋呢即係你捐啲钱俾我呢，我就会救一啲非洲嘅细路仔㗎咁样。即係呢啲係老千嚟㗎嘛。咁下下讲到咁白嗰啲呢戏都唔好睇啦，现实係老千添仲。咁所以呢劝大家真係唔好睇呢啲劇啦。咁即係呢个一个技巧啦，技巧分高低啦，即係嗰啲老千要千里捐2000蚊帮助啲非洲细路仔嘅。咁我梗係要讲到好白啦，係咪。咁我呢啲我又唔会讲呢啲好白嘅嘢，昆人20蚊都昆唔到啦，係咪。即係都係得三个人落搭咗讲咁耐。即係呢度有100个人听緊，100分3，即係得3% 人会落搭。即係呢啲係一个失败嘅老千行为，所以我唔打算做老千。咁呢样嘢非常之异常咁紧要嘅。咁所以呢就係、是、会睇美劇囉，即係唔会睇 大陸劇同埋會睇香港劇咯。咁啊，至於上次咧講開美劇咧，有好多位朋友咧都推介咗好多套劇俾我叫我睇。咁嚟韓國嗰度殭屍片啦，即係嗰度古裝喪屍片啦。咁我又同一個朋友傾開，佢話我睇咗啦，千祈唔好睇啊，中伏啊，哇，老土到爆啊，啲節奏啊，講古仔方法嗱，呢個見仁見智啊。咁當然呢度有人話好睇，又當然有人話唔好睇啦，咁樣。咁所以咧。咁样底下有限嘅时间，我都系唔会睇嘅。但反而咧，上次有位朋友咧，我临收场嘅时候咧，就话俾我听咧 ，Prime Video 咧就有一套剧咧，就系、是、Breaking Bad 嗰个男主角做嘅，佢话有少少 Better Call Saul 嘅 feel 嘅。咁我如果你喺度，你再提多一次啊。如果我抄翻上次啲留言，我好似你讲，先知你讲边套咯。咁其实咧。即係有個好大鑊嘅關於九七廿四嘅問題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講講下，我自己都唔記得講咗喺邊度。咁頭先講緊乜嘅咧？ Max Lu 港幣100元，大家好，紅紅岩岩睇新聞，個東海小學校長都有人撐，重話有近100人。韋信旺有睇 room 啊，不過冇入戲院睇，喺 Netflix 睇咗。Derek Lee 唔係啩？佢都有近100人撐。Charlie Moore 早晨探長， 喂 ，Hello。 San Jose 今日開始有藍天白雲，哈哈。 啊，你又好啦。你喺圣何西啊？圣何西啊？中文叫做香港又落雨啊，好鬼憎啊！嗱，咁我睇剧或者睇戏咧，最中意食呢个。唔知点解咧，我怀疑佢有里面啲罂粟花嗰啲罂粟籽喺度，停唔到口噶。即系虽然佢系 low carb， 系冇诶好 low carb 啦，同埋好多纤维同埋 organic， 但系都几贵嘅，大佬，即系贵唔贵噶呢只？几廿蚊噶，我睇。其实我睇一个 season 啊，半个 season 食成盒噶，所以都几贵嘅。乜 Roma 戏院有得睇嘅，原来 香港唔知喎。 嗯，咁你有咩意见咧？睇完 Roma， 嗰个小学校长都有100个人撑。何志平都140几个人撑，真系世态炎凉啊！真系。喂 ，Max Low， 多谢你啊 ！Winson 又多谢你啊！头先有冇读啊？好似冇啊！啊，系啊，漏咗上面添。 韦信旺港币100元 ，J.P. Gulia， 其实大家有冇谂过，而家香港嘅乱象，个个都系要钱唔要货，拍拍罗友揾完钱就走。Keith Mark 有趣 ，Keith Mark 美国法国 ，Derek Lee 探长你好 ，Hello Derek， 港币100元 ，Thank you， 大家好。冯红岩岩睇新闻，个东海小学校长都有人撑，重话有近100人。韦信旺有睇 room 啊，不过冇入戏院睇，响 Netflix 睇咗。Derek Lee 唔系啩？佢都有近100人撑。Salim 话早晨探长 ，San Jose 今日开始有蓝天白云，哈哈。冯红估唔到教育界都有爱港力，他们自称一群无政治立场、只谈教育的教育界博人。Simon Chan 刚收工回家， 黄 黄，你包嘢可唔可以在 room 等子 ？Keith Mark John Hay Derek Lee 真系千 X 线，关咩政治立场事啊？有 你即系话撑佢嗰啲系关政治立场事定点啊？定系哦？呢啲就真系佢专登话一群无政治立场，咁咪真系系咯，真系有政治立场咯，戇鳩嘅真系呢啲人。即系话我信佛噶，我唔呃钱噶咁样一样。系咪因为嗰个自杀嗰个老师系黄师大咧？又系嗰啲嘢咧？都通常系啊。男师大嗰啲点会自杀？啲面皮厚到鞋底咁样， 哇！如果黄蓝斯佢系为咗工作压力，或者为咗公义，或者俾人压迫走去自杀，就真系新闻啦呢啲。我唔明白 Keith 讲乜啊，成日都你成日单字咁样咧。 Keith Mark John Hay Derek Lee 真系黐 X 线，关咩政治立场事啊？有 Derek Lee， 我意思系乜都拉埋政治嚟讲。 系咯，我相信都系咯，我冇跟进呢单嘢，但系听你咁讲，我都估到系啩，我唔知道有冇估错啦。咁咧 ，Roma 攞最佳摄影咧，我都有少少摸不着噶。咩为之好嘅摄影咧？我真系讲唔出。但系佢个风格好独特，同埋佢拍出嚟嘅画面咧，系同科技系直接有关嘅。以前系做唔到呢个技术拍到佢条片嘅，真是。尤其是佢差唔多 ending 嘅时候。喺个海滩，夕阳即系大背光嚟嘅，即系个夕阳喺路远，班演员就喺个镜前做戏，不单止一 shot 过，仲兼夹咧喺沙滩同埋喺个海浪之间徘徊，一个镜头过，演员就要一次过做背光，即系现场环境要拍摄得好清楚，面口表情又好难嘅，因为背光嘛。咁但係用現時嘅技術呢，個 dynamic range 呢可以提高到一個好高嘅點。於是乎你同時見到個太陽，見到個沙灘，見到個人影，人影背後嘅黑，即係個背光位亦都睇得好清楚嘅。即係呢套最大特色呢，就係個 dynamic range 非常之闊，同埋用嘅 camera movement 呢亦都係其中一個演技，亦都係表現咗個 camera movement 呢用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好冷静，甚至乎好冷漠嘅对紧，即系佢嗰个镜头对住嘅事件系超冷漠，翘埋对手咁冷漠，去讲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同埋成套戏冇 close shot， 全部都系 wide angle， 即系好阔嘅个角度，同埋 medium， 即系唔会有一个镜头咧。是近到细个块面嘅，最近个镜头咧就系半只狗咁大嘅镜头，即系佢用咗一啲好特别同埋难度好高嘅一啲方法，即系舍难取易，唔系舍易取难就去拍咗呢套。其实唔系刻意嘅，调翻转嚟讲咧，对某啲人嚟讲 ，Roma 嗰个摄影系几唔专业添嘅，冇极少分镜，同埋。成日都有啲，我开头睇我唔明佢点解咁样做嘅时候咧，头嗰三十分钟我觉得系几扮嘢，博攞奖。例如个 opening 嗰个 shot 咧，我净系影住个地下，影住啲拖地，影咗成嗰度几分钟咁长，即系成个，即系如果以前系用菲林嘅时候咧，佢成 roll 菲林一个 magazine 已经影晒噶啦，但系而家系 digital 噶嘛，咁所以咧佢影晒成个过程。整个洗地的过程，直至到那个女主角继续做家务，而她有一个很冷漠的角度去拍摄的时候，你亦都不觉得那个根本是女主角。即是整个头一半个钟我真的顶不顺的，有少少个节奏挺慢。另外一个抵赞的呢，就是她拍紧1970年代的墨西哥的街头来的。那个主角住的地方呢，应该是一些中产的地方。即系我谂系九龙塘咁样，行少少路就去到一个旺区，即系系市区嘅边皮嚟嘅，好幽静。咁啊，无论道具啦、条街啲车啦、啲人着嘅衫啦，佢并唔系简单地嚟去得嗰几个人，得嗰几条街。佢直头一啲好旺嘅街道，即系好似弥敦道咁旺嘅街道，成条街都好多人喺度运作紧嘅，铺头里面有人嘅。佢一个横 track 嘅 shot 咧 ，track 到成两个 block 咁远啊！但是那些人全部在做戏，全部都是即是你是很 realistic， 好似真是条街咁嘅。但是如果我哋有制作经验，你就见到佢是打过晒灯嘅。即是 因为成条街个灯一来冇咁平均，二来佢嘅特色咧就系好大 high dynamic range 嘅关系咧，就令到所有嘢都好清楚，远近都好清楚，冇蒙嘅 focus， 冇即系冇唔会利用咗嗰个焦距嘅 focus 嗰个效果啦。咁同埋佢个无论佢个 movement 只系横 track 啦，横 track 其实某程度咧就是一个语言嚟嘅，就系好第三者，好局外人，冇直 track。直 track 同情緒有關噶嘛，即系 track 前 track 後，但完全冇嘅，避曬呢啲。咁同埋咧，就算 pan shot 咧，佢都好遲緩嘅，即系嗰個主角喺度做家務咁樣，講完對白，人哋行走曬佢先開始 pan 翻成個過程啦。即係好得意，即係你可以話係超級突出同埋超級有個性嘅一個 camera works 嚟嘅。咁所以你話值唔值得？攞最佳攝影呢，咁我睇完晒呢，我透過沉淀同思考呢，我覺得佢係值得嘅。因為其他嗰啲呢好難拍嗰啲呢，即係用鏡頭嚟牽動你情緒嘅呢，其實人人都係咁嘅問題係。但佢就試下用一種好冷靜好冷漠嘅情緒去講個故仔俾你聽。咁而用呢種手法講個故仔都令到好 touch， 係好難嘅真係。即系你唔用一个煽情嘅手法，即系例如有一个 shot 啦，即系唔剧透啊，个女主角系面临崩溃，发生咗一啲一般女性都接受唔到嘅现实嘅时候，佢都系咁样听句，个幅度系极细，因为佢连嗰个 shot 都系 medium shot， 影晒所有做紧戏嘅人。其实如果讲即系懒系讲话个镜头有冇力咧，佢系可以话完全系冇力嘅。因为佢全部都 wide shot， 仲要唔分镜，仲要有啲演员一直做落去，仲要成件事完咗，啲人走晒个镜头仲 hold 住嘅，即系几扮嘢嘅。咁但系佢成套嘢好 consistent 啦，做到呢一点啦。咁我即系嗱，我冇睇过嗰啲人哋点样写啊，甚至乎我都唔知道，我唔识人有睇呢套戏。即系我识好多做网台嘅朋友咧，都系睇完嗰啲古阿莫嗰类咧，嗰啲浓缩完之后咧。咁啊，话讲翻去就重新讲一次咧，斩钉截铁，好似自己有份拍咁样，即系我做唔到呢啲，即系我只系用我嘅常识同埋我自己嘅睇法啦，可能我谂多咗唔定嘅。咁啊，就系我觉得呢套戏值唔值得攞最佳摄影，我有保留，但系咧，我就觉得佢系好突出，同埋佢好有个性地用镜头讲佢嘅故仔咯，佢见到嘅故仔，佢。然后最尾咧，睇到成件事、成个故仔发生完之后咧，我觉得其实佢个镜头嗰个 movement 系呼应翻个女主角，因为个女主角就系咁嘅人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好心理质素超强嘅一个女主角。佢遇到一啲好大件事，好面临崩溃嘅，佢都系好控制到佢嘅情绪，同埋。即系见惯大蛇屙尿咁嘅情绪，所以咧嗰、那个镜头系好配合佢嘅个性嘅。即系我觉得你话佢系咪好高明咧？即系如果你一味吹奏嘅，哇高啊，咁样都俾佢谂到。即系我唔觉得话高同低嘅，但系我觉得亏佢谂到咯。即系佢好有心思咯，即系好有心思。嗱，可能我睇到咁啫，但系人哋未必睇到系咁嘅。咁但系我睇到最尾套戏，我先至了解佢嘅镜头点样咁样运用咯。即系呢个系纯粹我嘅睇法啫，即系因为我冇睇过呢个影评，我净系睇个陶杰咧喺度班门弄斧咧，又话哇劲，又话哇都唔知老细点解咁样俾钱佢拍个咁嘅 shot 嘅，即系大家睇法唔同啦，即系可能佢未必睇得晒成套戏添，我觉得。咁你知好忙噶嘛，佢哋呢啲。咁我睇完到佢，我就咁嘅观感咯。咁我其实实不相瞒，我分开两次睇嘅。因为我睇头嗰半个钟我顶唔顺，我觉得好捻扮嘢，都唔捻知佢想讲乜。咁点知当我睇下半场，即系半个钟头之后嘅时候，即系佢个 build up 咧系好慢嘅，佢个手法亦都系好另类嘅。咁佢点解拍黑白片呢？佢系可能同个女主角嗰个性格有关啦，我估系。同埋咧黑白片佢嗰个 grading 咧，即系 tone 颜色，佢就改为 tone 层次咯。你谂下个太阳嘅光，同埋一个太阳背影嘅人嘅面口嘅光，嗰度嘅光圈可能差成八九级光圈咁样，但系佢喺即系因为黑白容易 handle 到 呢个情况。咁所以咧，佢系我未睇过一套戏咧，可以同一个画面容纳到个太阳背后嘅嘢，即系个背影嘅背光同埋个太阳本身，你睇到个太阳咯。即系佢系，即系咯特别咯。即系我从来未睇过一套咁嘅戏。其实作为艺术嘅嘢，前无古人咧，你做得到咧？即系嗱，我又咁样讲大咗自己。因为我未睇过晒呢个世界所有嘅戏，如果唔系又变咗老萧啊！即系老萧话：，哇，全香港得我先识得咁讲嘅，即系你俾人知道你净系识你识得咁讲，有乜意思啫？即系我就唔会取舍咁样，即系好似好劲咁咯。即系只不过我睇到嘅嘢未必系个导演谂嘅嘢，只不过我睇完之后我有咁嘅睇法咯，对呢套戏。咁我觉得都值得睇嘅，真系。原因就系佢系艺术嘅类别噶啦，已经，因为佢做啲嘢系少人做，同埋佢个手法系好特别。即系我睇过都好多戏噶啦，但系都未见人咁样拍戏咯。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罗马每日两场，11:50。 哦，真系有得睇喎，原来。 17:40百老汇电影中心 ，Simon Chan 每次大是大非的事就用脑政治立场搞。Derek Lee 无私显天师 ，Keith Mark Message Retracted 自由人 ，Hi 探长 ，Hi， 我唔知，因为有个时差嘅问题啦，即系当我讲紧呢样嘢嘅时候，我都未读头先个话题嗰啲嘢，咁所以呢个真系失败，所以应该咧。逐个话题清晒先再讲第二个，但又仲难，因为有啲人系中间入嗰啲咧，即系 delay 咗成15分钟，半个钟都试过，都有嘅。可唔可以请我食其他纸啊？喂，豉油人，又见翻你啊！我几次 live 先见到你一次喎，其实你系咪耐唔耐空降入嚟嘅咧？我想知。 Keith Mark， 你会唔会觉得我系艺术人商业唔同艺术？ 即系点啊？你会唔会觉得我系艺术人商业唔同艺术？其实阿 Keith 嗰啲嘢真系考起我嘅文字嘅水平啊！真系，我真系唔系好中意讲乜。再读多次先。 你会唔会觉得我系艺术人商业唔同艺术？ 我想是差啲标点符你即系要估啦。再读一次先。 你会唔会觉得我系艺术人商业唔同艺术？ 死啦！真系唔好意思，答唔到爹添。喂，咁啊，跟住咧，我就继续讲下，睇啲话题啊。即系既然我讲Roma 得两个人答爹，真系。网坛毒药啊！果然我系 豉油人，听重温多，怕夜睡影响身体。 哦，明白。你系咪要翻工咧？所以系啊，如果你翻工唔好咁夜瞓啊，因为个肝系好大镬噶。喂，咁我不如讲下咧，今日新闻咧有消委会嘅新闻啊。咁其实消委会咧，其实而家我觉得好多。民眾咧都唔會攞佢嚟做一個 guideline 嘅，原來咧嗰陣時嘅選擇月刊咧，而家應該冇得賣嘅咯，我估係咪？即係冇睇報紙檔，唔知有冇得賣選擇月刊啦。咁但我知咧，佢而家變咗個 Facebook page 啦。咁啱啱今日 like 咗，咁原來咧佢每集以前選擇月刊咧每期咧都揾一個半紅不黑嘅恩星或者暗星或者 model 做一個封面噶嘛。咁但系而家都照有翻嗰个 budget 去做呢样嘢嘅，即系虽然佢系做紧 Facebook， 定系我误解咗，其实佢同时亦都有实体书咧。咁 Facebook 即系又嘥多啲钱，就搵人 maintenance 啦。因为有埋片嘅，因为以前选择月刊系冇片噶嘛，得啲相嘅啫嘛。咁而家有埋片嘅，譬如讲 headphone 有个人喺度啊，听 headphone 咁样就出啲字话今期讲。20只 headphone 边只性价比强咁样，咁今日揾咗个妈咪去讲嗰个 BB 床咁样嘅，嗰个 model 我唔记得咗系边个， 即系 undo 唔记得咗嘅。Thank you。咁咧，我就反而咧，我就唔系对 B B 床系冇乜兴趣嘅，直头。咁咧，但系除咗 B B 床咧，仲有两样嘢讲嘅，我几有兴趣嘅，因为我呢年纪咧都差唔多要去做白内障手术噶啦。哇，原来咧做白内障手术咧，嗰、那个价钱咧争几倍，争两倍喎，差唔多系。即系最平嘅医院同埋最贵医院咧，咁啊 service 唔同啦，咁有啲咧就稳笨实啦，就你做完之后咧就有好多其他要钱要俾啦，例如未做之前有好多 consulting fee 啦，即系可能你去问一问个医生，佢收你1688咁样，咁加埋个手术费都差唔多2-3万咁样，甚至乎最贵啊浸会要40000几埋单咁样，即系因为之后有个唔知好 technical 嘅手術啊，唔知嗰塊晶片又加啲顏色，定唔知加個 filter 咁樣，又即係總之最貴咧，要40000幾蚊埋單啦咁樣。最平嗰間咧，竟然係18000啫喎。咁我覺得呢啲非常好啊，即係有個 guideline 俾大家，即係唔會太離譜。咁但係咧，你表面以為咧最平就10000幾，最貴40000幾啊。然後仲有6間醫院係直頭交都唔派俾消費者委員會，直頭人哋俾佢嗰啲問卷去答都唔答。都得嘅，即系我觉得消费者委员会应该有法定嘅能力咧，系可以迫使一啲公共事务咧，要一定公开佢个收费先得咯。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嘅机构，系冇法律能力嘅，咁我觉得个效果出到嚟系冇咁老实咯。咁所以。希望，唉，不过冇希望噶啦，立法会都冇人会做呢啲嘢，我相信。 消费者委员会都唔系。 唔系法定机构嘛，咪就系话咯，即系佢连嗰啲医院收几多，有啲交都唔派嘅，都得噶。 咁 咪就所以要有法定嘅地位咯，我觉得。边 个有啊？ 都唔使有噶，因为香港嘅政府完全冇意志做一啲嘢系帮香港人噶啦，已经。嗰啲唔搭嗰啲咧，根本就唔想做香港人生意咧，或者做大陸人生意，即係100000都收到啊！其實咁仲有咧，同時咧，機票格價網咧，咁又係即係我覺得狗狗俾你吃屎嘅，即係其實香港嗰啲逢親網上面查到啲嘢咧，或者你去地產鋪，因為我租樓租咗好多年嘅，即係我租樓租咗18-19年嘅啦，已經。咁咧，你成日见到咧门口黏住嗰啲咧，哇好抵，光光猛猛市正7-8尺，都系7000蚊租啫。咁你扑街咁扑入去啦，啊点原来嗰个单位留嘅，啊冇噶啦，嗰个冇咗，我谂冇咗你系黏嘅，啊系唔记得黏啊，唔记得搣啊，唔好意思咁样。屌，原来就系咁样引咗你入去，咁佢狂介绍第啲蟹货俾你啦，有鬼嘅介绍俾你，冇鬼又介绍俾你，冇窗口又介绍俾你咁样啦，即系呢啲。即系似乎系 cyber 嘅世界同埋现实都一样，咁于是乎咧，消委会咧就去放蛇啦，就订机票啦，咁啊嗰啲 resale 各有不同啦，即系可能原来最少 resale 咧就系 Google 搞个类似机票网啦，咁原来咧我发觉好多外国即系啲劲嘅机构咧，即系唔系话你个机构大有钱你就可以做得到嘅，即系最近 Google Plus。都宣布取消啦，即係嘥好多時間去諗住分一杯羹嘅，因為呢 Google Plus 呢相對似以前個 Friendster 嗰個玩法嘅，唔知有冇人記得 Friendster 呢，即係未有 Facebook 之前，咁呢就我都有入到嘅，但係事實上啲交投真係極少嘅，即係人嘅習慣呢就唔會同時有幾個呢啲嘅 social media， 甚至乎可能佢嘅投資又唔夠啦，咁都係俾 Facebook即係鬥輸咗啦，咁樣原來呢 Google 除咗呢啲呢仲有好多其他，無論係social media 嘅嘢啦， app 都有好多喎，原來例如 Snapseed 就係一個 Google 嘅買收購咗嘅 app 啦，咁呢個非常好用啦，咁以我所知今年 Google 嘅趨勢呢都係不停咁樣整合佢嘅 product， 即係原來好多 product 佢都有興趣搞，即係開得個頭好大，因為賺嘅錢好多呢，咁但係好多都係唔好收場嘅，即係我覺得對佢嚟講都即係 虽然佢公司咁大咁有钱咧，都唔系咩都做得到咯。个电话都输埋俾韩国咁样，即系有个 Google 有出咗个电话噶嘛。咁所以究竟呢个世界系点玩嘅咧？而家真系好复杂啊！我见到苹果广告又出咗啊！ 自由人不是翻工，系终于叫早睡的，但也偶尔会夜少少听 live。凤凰选择有实体书的自由人，选择有 ebook 同书，博7-11有得卖。 哦、okay ， 钟锦全 啊，仲唔系苹果广告呢啲？我怀疑钟锦全系同嗰啲 dislike 有关，所以可能一啲 robot AI robot 试紧嘢嗰啲人嚟，我估系。咁讲起，豉油人话中医叫你早睡，咁有啲嘢想同你拗下啦。咁其实你觉得中医咧，即系喺多数人嘅，即系或者人类多数嘅病里面，佢帮唔帮到手咧？第一帮唔帮到手啦，第二我唔知道你有冇研究中医咧，佢啲理论咧就真系好鬼追唔到时代。同埋佢冇解剖學呢個背景呢，即係其實佢對人嗰個構造都唔係好了解，我認為啊。咁所以呢，我唔認為早睡先會健康囉。早睡即係其中一樣嘢係要嚟提醒人有社會要合群，你要早睡早起，個社會運作得好啲，即係個勞動力會大啲咁解嘅啫，我認為係啊。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一个误会嚟嘅，对我嚟讲，因为不停都有人做研究啦。嗰日早唔早睡，早唔早起咧嘅人个构造都唔同，因为人个 DNA 都唔同。你夹硬早起身咧，可能对你个排毒系好大影响嘅，又或者对你学习系会好大影响嘅。有啲人系要晏起身，瞓到觉先醒，先至会能够正常运作。无论消化系统、排毒系统同埋学习个精神都系。咁我反而信呢啲 focus group 咯，因为佢哋啲 focus group 系好长年，同埋攞咗好多人去研究噶嘛。咁中医讲一句早睡早起精神好咧，就囊括晒所有对人类嘅理解啊。咁所以我觉得我唔认同啦，起码。因为农耕社会呢，往往你早唔早睡早唔早起呢，是同你嘅道德有关的。即係晏睡呢就会被抹黑为好懒。咁农耕社会希望个收成好多嘅时候呢，如果个个都道德高尚呢，早起 早睡早起好纪律好好嘅话呢，咁呢应该会收到两啖谷嘅，我估。咁但係呢个就同人嘅身体根本上冇关系㗎嘛。咁我知大部分人都唔会咁样谂㗎，即係唔会諗呢啲关系呀。咁就未諗之前就已经否定咗人哋嗰个意见嘅。都習慣咗㗎啦其实。 Derek Lee， 中医，哎，我睇过一个中医，佢话食剂药引未发出来的感冒，要发出来先可以医好。Derek Lee， 结果我饮完之后，当晚我就发高烧，入咗医院， 咪发咗出嚟咯，益咗你啊！ 自由人湿疹看中医白君郎，系 其实湿疹中医对湿疹有冇成效先？即系你目测到你嘅朋友啦， 咁我最近见到有啲广告系话，好多人都医唔到湿疹，但系食咗剂药，咁系西医嚟嘅，西药嚟嘅，成药就好翻啦，好精神啦个人。我真系净系一个广告听到嘅啫，我现实识嘅人咧，根本就医唔到嘅，从来冇识得一个人咧能够透过药医翻好湿疹嘅，我真系未见过。 是由人有试过俾吹几日，意志不够，放弃了。 啊，咁意志不够可能都系 DNA 产生嘅后果嚟嘅，同埋你唔介意自己病咯，其实最主要，即系如果当你好介意自己病咧，即系你对自己个身体系好负责任嘅话咧，咁你就会有意志噶啦。即系其实你有个程式噶嘛。即是据一些新心灵的朋友的讲法，即是其实你身体的病呢是你自己的潜意识走去拿来病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误解，我即是直接地问他。他说原来呢，据他们的研究呢，生癌的朋友呢就是他的潜意识想找死，不想再继续做人，即是逃避做人。因为做人他觉得是不开心的。于是乎呢，你的潜意识呢就可以控制到你的身体怎样去运作，怎样去纵容癌细胞来 战胜你那些好的细胞。于是乎呢，他们认为呢癌症都是一个心理的病来的，这样。我觉得有些 V-Wing 的。但 V-Wing 当中呢，我也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以他们那个逻辑去 judge, Derek Lee, 自由人。那个讲法呢，咁其实你 keto 唔到呢，原因就係你根本就唔好 care 你个身体个运作系点样。嗱，即係我当你信先，你唔信嘅话呢，即係你唔信 keto 可以成功嘅话，成功医到病，即係令到你改善到身体嘅话呢，就唔纳入头先我讲嗰个身心灵嗰个理论啦。即係嗰个理论就係话呢，假若你真係信嗰样嘢，而你又冇能力，即係冇呢个决心做得到呢，即其实你不是很 care 自己咯，调转嚟讲，或者你冇咩使命咯，或者你冇乜嘢想继续延长你条生命，或者睇一啲嘢啊，或者有啲人啊好想睇自己个孙长大成人毕业啊咁样。即如果你有咁嘅理想咧，你应该系好紧张自己嘅身体，想 keep 到自己去到嗰一日见到一样嘢嘅。即好明显，我觉得如果你又好信咁样系能够，甚至乎你信早睡早起身体好大，你又做唔到嘅话呢，即其实如果你信呢样嘢嘅话而你又唔做呢，其实某程度系你自己放弃咗去做呢样嘢得把口，即我嘅解读就系咁啦。 是由人，西医冇用，类固醇越用越多，行行个啲药系咪类固醇嚟噶 ？J.P. Glilia 试过用椰子油搽湿疹皮肤，最终成功好翻，但唔包个个都 work。是由人，佢做三日之后食翻糖，食曲奇那些即起，但固糖有影响。 唔使估啊，根本就系、其实糖仲衰过毒品啊，根本。但只不过你食毒品会有个道德嘅包袱，食白粉食毒品已经系俾人抹黑咗，譬如大麻咁讲，譬如食白粉咁讲，已经成个社会都唔会原谅你，成个社会都唔会赞成你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你嗰个道德包袱好重嘅时候咧，你要戒又容易啲嘅，因为你戒咗之后好多人都赞你啊，即系你系成功战胜咗毒品啊嘛。咁但系糖咧，你食糖系冇人话你嘅，系冇道德枷锁嘅。食糖有错咩？我中意食甜，使死咩？咁啊，嗰啲七宗罪都系话暴食啫。我唔系净系食糖啊，我食埋猪肉同埋食埋面包啊，咁咪唔系罪咯？唔系即系食埋嗰啲先系七宗罪嘅罪咯。净系中意食糖，中意食甜品，即系其实我觉得身体同个道德系冇关嘅，即系你个运作。即系只不过你食白粉会俾人谴责，你食糖冇人谴责，于是乎令到人人都追啲糖嚟食， 你冇冇糖食咧，你就觉得自己好挫败啊！个挫败就系嚟自咧，你食咗糖嘅时候有啲兴奋，当你兴奋嘅反面，啲糖吸收咗，胰岛出咗胰岛素，胰岛素都代谢埋之后，你又重新开始比较上，你会觉得挫败啦，或者比较抑郁啦，咁又食糖咯。即系你食糖嘅瘾系嚟自你唔想面对抑郁啊嘛。咁你就不停咁食咯，即系你挨咗三日，根本你又未入到酮啊嘛，咁你咪不停咁俾呢个身体叫你食翻糖咯，咁你咪食咗 cookie 咯，咪濑嘢咯，咪继续病咯，继续湿疹咯。所以我头先所讲咧，即系除非你唔觉得戒糖会对身体好啦，如果你信嘅话，其实你要检讨下你系咪潜意识上你根本唔想自己好翻咧。即系唔奇嘅，系好多呢啲个案嘅。即系有啲人咧，成日都想自己病，成日都有得自己病。原来咧，佢嘅心底里面咧，佢好 enjoy 病紧嘅时候，有好多人问候佢啊。即系好多人啊，你点啊？你好啲未啊？咁样，即系佢觉得嗰下嘢咧，同食糖一样咁诱人啊！即系追求紧呢样嘢嘅时候，咁有啲人不停咁 loop 咯，不停咁病啊。即係其實具體啲嚟講，有啲人唔係咁容易病嗰啲細路咪戒手咯，因為戒咗手之後咧，俾人睇到佢戒手咧，都想關心佢究竟你點解咁自殘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要徹底了解自己咧，係咪真係想病嘅話咧，即係你把口講冇用嘅，其實你個行為就代表咗你個身體係點樣做咯。即係舉個例，即係譬如你明知道肥咗又溝唔到女或者溝唔到仔。甚至乎肥咗生唔到仔，又或者着衫唔好睇咁样各样，咁但系其实你系自己攞嚟嘅，即系嗱，我唔系用道德嚟审判啊，即系其实你自己可能系唔想做呢啲嘢嘅，你个潜意识，但系只不过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人，你唔可以喺人哋面前表现到自己最自我嘅一面嘅，你某程度你把口咧，你都要讲下。我都想減肥噶，我都想結婚生仔咁樣。但其實你個內心係逃避緊呢啲嘢，所以你唔 care 你自己肥到豬啊，個大髀夾住啊，即係損曬啊，你係唔 care 嘅其實，甚至乎咁樣覺得幾舒服添嘅。即係我覺得首先嘅問題就係你要即係充分了解下自己，去揾安靜吹下面你就明噶啦。 是由人，但不習慣冇飯冇生果的日子。Salim 话：我两年前做了白内障手术，连心近视及散光都冇咗，只留下少少老花。因为我不习惯不戴眼镜。Victor 是说：食糖对脑部产生的 reward 反应其实同吸毒差不多，所以食糖系会上瘾。 我啱啱未讲咗，唔系差不多，系衰过其实，因为衰过就系咧，即系我头先讲咗啦，食糖系冇道德嘅枷锁噶嘛？你糖你中意食甜啲同埋淡啲，系冇人会 challenge 你噶嘛？咁所以咧，变相咧食糖嗰个祸害系重大过食白粉嘅。其实即系你听落好似好夸张咁啊！即系如果以喺佢能够钳制你嘅情绪，钳制你嘅去试食，即系去追求呢啲。毒品或者追求糖嗰个意欲上咧，糖系严重嘅白粉就咁解。我唔知道咁样讲你明唔明啊？咁仲有咧，头先讲到消委会咧，又攞埋嗰啲影婚纱相嗰啲个案嚟比较啊，都几好笑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就反而是好难去 judge 咧，边间会抵啲好啲？佢嘅 benchmark 咧，只系话交几多货啊，几快交到货啊，俾几多张相啊，同埋佢去招来呢单生意嗰个承诺系啲乜？而佢交到几多俾你啊？例如佢用有航拍去招来话影婚纱想用航拍嚟影咁样，咁呢个 gimmick 嚟噶嘛？啊！点知去到冰岛，突然间刮大风咁样，你点航拍啫？咁人咪俾唔到你咯。咁于是乎减咗分啦。咁跟住咧，话有五个景点， 但得四个、啊、因为第五个景点水浸咗，你又影唔到。咁佢用一啲个别情况嚟代表一个个案咧，我觉得系得啖笑咯呢啲。咁如果即系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咧，我唔系有心揾你笨噶嘛。喂，大佬唔通打风落雨我都要飞架机上同你影咩？嗱，我觉得如果一个呢、这个机构系有能力可以逼佢咁样做嘅话，你咪扣钱咯。譬如五项嘢减一项，咪减一项钱咯。但系冇可能咁做到嘛而家，因为钳制唔到佢啊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行咧，影婚纱相咧，即系我唔会走翻转头做呢一行。其中有原因咧，就系而家网络欺凌真系太严重啦。即系你试想下，即系可能个男嘅好豪气咁样，豪宅80,000蚊叫你影一辑好卵劲嘅婚纱相，但系个女嘅咧，个80,000蚊可以买到个手袋噶咯。咁佢睇啲钱个scale 系唔同啊嘛，你赚咗80,000蚊，哇！你又要攀山涉水，又要做 research， 又要请人，又要买机票，又要买旅游保险，又要攞条命搏咁样。但佢认为唔系噶嘛，佢认为80,000蚊佢嘅价值同你唔同啊嘛。咁于是乎咧，通常出事咧就系、是、可能有天气唔好啊，或者甚至乎大家沟通嘅时候有啲误解啊。有时客仔嘢好得意嘅，佢揾你原因咧就系咧话你影啲相好型咁样。找了你之后呢，我用同一个方法帮你影件事出到来可能不影的嘛。因为譬如你块面的轮廓好靓，个鼻好高，哇下巴好尖，哇用一个 backlight 的影法，你都可以好突出到你的轮廓的。哇，但帮衬你那个是肥妹，即是肥种难分的，影极都影不到的。咁佢自然睇极自己张相都唔觉得你影之前嗰个好，又幻想佢自己可以影到嗰个人咁样。咁有排拗啦，因为呢啲嘢係冇唔可以量化到嘅嘢，拗唔到嘅。咁我发觉而家越嚟好多人呢，所有嘢都係用个情绪嚟解决咗件事。即係只要你凑到人唔高兴嘅，即係唔好话幅相靓唔靓啦。即係你影到张相好靓，但你串亲佢啊，你个下巴成三折咁样，我都影得好靓㗎啦咁样。咁可能真係靓过去，你可能三折下巴你应该出嚟得返两折咁样，已经好大成就㗎喇喎。但佢听到你咁样讲，哇佢唔唱抽你先奇呀，即係甚至乎唔俾美奇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生意呢，你仲要对住一个人喺你眼中，你话收佢啲钱你都唔够钱运作到一个月嘅。但喺佢嚟讲，佢就山咁大㗎嘛，见到啲钱。咁呢个落差呢，即係会令到嗰个制作人係好痛苦嘅。当然咁你听到我咁讲呢，个偏帮制作人啦，但当然有啲制作人好流啦。咁我头先讲緊就係一啲好有心机嘅制作人，好有 talent 制作人都会遇到呢啲咁嘅欺凌㗎嘛。咁所以你咪使知要会做返呢行。即係可能我移咗民可能会做嘅。我觉得香港人特别变态㗎，真係唔係讲笑。就算我喺第度移咗民，当係加拿大呢，我尽量唔会接返中国人嘅生意囉。虽然鬼佬唔係个都心理質素好高，咁但係我相信好啲啩，即係我唔敢讲啊。有冇啲即係喺即係做开即係 serve 开西人嘅朋友可以矫正下我啦，或者我呢个观念係错都唔定。Celia做咗白内障，剩翻少少散光，可以任你拣嘅咩？系咪其实根本 佢唔系清咗晒，即系所有你 嘅少少老花嘅 话 嘅瑕疵。哦，即系唔系你拣，剩翻少少老花嘅。因为佢话咧，佢因为唔习惯唔戴眼镜啊嘛，咁我就有个 question 就系问，系咪可以自己拣保留翻啲？ 系咯，梗唔系咯。 哦，咁咁啊？点解咁样讲嘅？点解因为我不习惯不戴眼镜？ 所以佢都照戴翻老花系嘛？即系剩翻少少老花，虽然少少，但系都照戴。 咁咪唔啱 逻辑 咯。 总之佢想中意戴眼 镜 靓啲 啊。即系话剩翻少少老花，同佢唔习惯唔戴眼镜系冇关系噶啦，两句。咁嗰度应该系一个句号嚟嘅。 是由人贪嗔痴皆是毒的 at 韦信王。Sorry， 头先冇手打字，都有人话 Romeo 其中一个拣拍黑白嘅原因系 Romeo 嗰个地方啲建筑好有欧洲色彩，本色啲颜色好鲜艳，所以反而会 distract 咗佢想表达嘅嘢，譬如响大街跑嗰啲长镜头。 明白。 沙廉话：斯迪可以有得拣， 有得拣嘅，原来系啊。喂，多谢你嘅知识喎，真系有时做狗吹 live 好好啊，即系好多冷知识，人都有少少货仔。 吓、啊，咁点解唔整到佢完全？ 咪解释咗咯，咪解释咗咯。 吓、啊，咁但会唔会一路系咪会慢慢又深翻嘅啲火花？ 咁又唔知喎，你问下佢啊，会唔会深翻嘅？咁咪系咯，唔问又唔知咁，有啲嘢嗱，如果咧唔熟嗰啲人咧，又话我挑紧个机，耻笑紧，但系其实我真系想知啊，大佬。 我以为系做完法内障清唔晒。 我都未听过系可以拣嘅，但系又唔系完全冇可能噶嘛，其实，因为佢整翻块片落去嘅时候，嗰块片可能有啲唔同嘅 product 俾你拣。 咁不如净系戴翻个平光眼镜咪靓咯。可能佢想系咪老花有少少老花放大少少个眼？ 唔知啊。 大只眼大。 恒恒今晚有啲之力瞓了 ，B B。 恒恒你梗系攰啦，大佬你食几个嗰啲咁嘅批，我叫你唔好食油炸，已经唔系咁有益噶啦，因为啲油高温已经会变咗第啲物质，你仲要炸啲淀粉、哦。哇，嗰、那个批真系你食少啲啦，譬如你买一送一咁样，你送俾人食啊，你唔好自己啃晒啊，即系唔好攞自己条命嚟搏啊！我谂你都唔细噶啦嘛。 沙廉话不会的， 啊唔会噶、哦，嗯，喂，仲有而家几多人走咁啲命？107。你今日都系咁上下啦，最高人数都系108啫，好似嘛？即系而家都系几巅峰噶咯，竟然啊，跌咗106。喂，咁仲有咧，就系、是、我头先咧，因为呢个礼拜咧，我成日都系因为成日都系睇剧啦，因为睇 Travelers 咧，三个 season 真系唔少嘢噶，竟然呢度一个人都冇睇啊！想讨论下呢套剧添。Netflix 的 Travelers， 好，冇人讲就唔好讲呢个话题啦。咁咧，跟住完咗个剧咧，有少少失落嘅，因为个剧咧真系好慢热嘅。又系我睇头嗰五六集咧，我都系想放弃嘅。但系跟住咧，到第七集咧，开始有啲料到，好睇开始。因为嗰啲呢套剧同嗰个Sense8 咧有啲共通处咧，就系、是。即系每个人嗰个个性咧都好精奇嘅，有啲好平庸嘅，好即系好平淡嘅。咁你若要置身佢哋嗰个 team 嗰啲嘅人咧，系要好嘥时间，因为你投入唔到个名又唔记得，佢喺呢套里面做咩你又唔记得嘅，因为佢唔系因为嗰啲人讲佢系 make sense 嘅，佢要鬼鬼祟祟咁样咧，又 replace 咗条友。令到即系呢个时间呢、这个时代嘅人唔会怀疑佢系 traveler 咧，佢又有啲心思要搵啲素人啦，同埋要搵一啲宿主啦，所谓系要咩阶层都有啲嘅，咁甚至乎咧有时佢控制唔到或者佢唔了解一个宿主嘅时候咧，濑嘢都试过嘅，咁于是乎咧佢刻意地咧系做到嗰啲人咧有啲啊平平无奇啦、平庸啦，外表。又好普通啦，甚至乎佢有好多缺陷，可能佢喺未来可能未 read 得到佢呢一世人系点，有好多好多甩漏嘅，即系佢系一个好写实嘅不对称情况底下，即系佢唔似一般荷里活片咧，个个主角都骨骼惊奇啊，胆识过人啊咁样，绝对唔系嘅，所以比较 make sense 嘅，甚至乎咧。佢要未来嘅人夺咗而家嘅人嘅社， 而佢系文明人，就唔会攞嗰个友命嘅。佢话嗰个友横掂都阳寿已尽，咁咪 replace 咗条命 ，replace 咗个身体咁嘅啫。咁有时濑咗嘢嘅，有时佢遇险嘅时候，佢 replace 佢谂住解到围就继续做人啦，但系都死埋嘅现场都试过嘅，好笑。咁于是乎咧，当你睇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已经好代入咗嗰个 team 咧，即系嗰个 travelers 个 team 人咧，你就开始觉得好好睇咯。咁点知去到第三季呢，开始嗰啲悲劇嘅事件不停咁发生啦，发生喺个主角，佢又拿捏到呢你对佢有感情嘅时候呢就好多悲劇。咁但係唔知点解呢，我觉得开头睇第一个 season 都麻麻地嘅，但係睇到第三个 season 呢，甚至乎有我介绍我睇嗰位朋友呢，觉得第三个 season 可以唔睇嘅，但我就唔係咁睇法啦。我觉得第三个 season 呢，佢最尾呢，佢讲緊嗰个表达嗰样嘢呢，我话睇得出原来嗰个编剧呢係对宗教係好有意见嘅，即係对一神论同埋对基督宗教同埋对正教同埋罗马教之间嗰个睇法呢，即係好有意见嘅，即係想表达佢对宗教睇法嘅，咁就用晒嗰啲角色同埋嗰个未来嗰个 director 嗰个大佬嗰个隻手遮天嗰个嗰个行为係有啲意见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好睇嘅都真係。咁如果大家有好多时间嘅，咁不妨试下追下呢度 Travelers 啦，同埋嗰个女主角呢，真係我见犹怜啦，简直係佢嘅遭遇啦，佢嘅外表啦，佢嘅劇里面嗰个性格啦，真係令到啲观众嘅情绪好高涨嘅，有时咁似乎大家都冇乜兴趣啊，因为呢套嘢冇乜人吹捧啊，应该。 Ifrilly 未走 ，Derek Lee 明天早上开会，瞓啦。 好啦，早啲瞓啦，拜拜。喂，咁另外咧，有冇人解释到啊？钟锦全嗰、那个苹果广告式嘅反应系做紧乜咧？我估佢就系 AI。robot 嘅 account 就扮人就走嚟唔知做乜，即係做啲嘢等我觉得佢係一个 live 嘅 account， 而佢每次呢都係同嗰啲 dislike 有关嘅，我相信係呀，可能諗多咗啦。 沙莲话：我有朋友做晒三样之后，对眼会有时会闪下闪下，所以我留返老花，平时不用戴眼镜，但出街见人才戴，非常方便。 其实闪下闪下同你有冇老花系冇乜关嘅，应该唔知啊。我觉得系冇乜关嘅，闪下闪下同啲神经有关，可能系，即系可能有少少排斥，或者有少少原本你同个旧晶体有联系嘅嘢切断咗之后，佢仲 active 紧嘅，应该系。我纯粹估啊，即系我当系一啲电子工程嗰个角度啊。好，其实我嗱临讲埋我预备讲嗰啲嘢算啦，因为咧都好夜噶啦。喂，咁我仲有咧想讲下，有冇人留意咧早排嗰个相机展咧 CP Plus， 唔知有冇人有去咧？因为其实近近地喺环崩咧，即系其实我当时好鬼想去嘅，我唔知道有个 junk mail 咧就叫我订飞。咁我冇理到佢，原来就係呢、這个。咁呢今日嘅 CP Plus 呢，即係一个相机展呢，咁同埋嗰时德国嘅 Photokina 嗰啲城，即係呢个就喺日本，因为 Photokina 我就喺 Kowloon， 我諗我就唔会去嘅，因为太远啦。咁呢日本我真係会想去㗎喎。咁呢就我睇返嗰啲 walkthrough 呢，就好彩冇去啫，因为冇咩惊喜。其实今时今日 YouTuber嗰、那个威力太大啦，同埋呢嗰啲相机商人呢就真係会借嗰啲相机俾嗰啲某几大嘅相机 YouTuber 呢。咁其实你已经抡完之后都冇乜惊喜啦，去到拎上手摸摸完又点啫，你都係攞唔走，唔係即刻有得买嘅。咁同埋科技上冇乜突破啦。咁最主要呢今期嘅 CP Plus 呢有啲咩係值得讲下啫。即係最奇怪呢就係 Nikon是有个 Z 系统的机，即是新的机，用一个新的 mount， 那个是 Z mount 的，就是。 咁咧就个 diameter 大少少嘅，咁咧佢据说咧佢就将来会出一啲更加高清嘅镜嚟 fulfill 佢嘅解像度，咁所以咧连个镜掹嘅系统都变埋，咁咧就佢唔知同场咧加演咧就做咗一支58mm 0.95 光圈嘅 full frame 嘅镜，咁 0.95 光圈咧 M43 已经拥有咗咯，我知 M43 嘅。即是不是 full frame 的 0.95 的 25mm 的镜，那我觉得那支镜非常好用，那支呢就是一个大陆牌子叫做中一光学 Mikita 叫做，是吗？类似啦，即是总之叫中一啦，有人懂日文都知道中就是中国，中一就是12351，即是中二的 friend， 中一那个中一啦，那日本是 Mikita 叫做。咁呢就嗰支镜呢我就亲身试过嘅，即係讲緊我嗰支 25mm 0.95 光圈嗰支呢，咁我一试就即刻买咗，因为佢我买得起嘅，因为嗰支镜3000蚊到啦好似，咁我非常正嘅 manual focus 嘅，咁我当时呢就对大陆嘅镜嘅質素呢就另眼相看嘅，真係因为我同时又用緊Panasonic 嘅有支华拉卡，我唔信啦当然嘅 25mm 1.4 光圈，因为我帮我儿生买嘅，咁我试咗之后呢其实个分别真係唔大，二来我又真係想即係我比较喜欢用一啲纯 manual focus 嘅镜嘅，因为拧落去嗰个感觉都唔同㗎嘛，即係人镜合一容易啲㗎嘛，咁所以我即刻买咗嗰支镜啦，咁呢於是乎呢到 0.95 光圈呢即係我觉得冇乜特别嘅，即係只不过俾人多吸几好用啲，即係 speed快啲咁樣，即係好多 benefits 嘅都。咁但係呢我就見到香港有啲 blogger 就去試咗呢支鏡呢，嘩彈都飛起。即係呢支鏡價值不菲嘅，即係講緊啲 full frame 嘅 58mm 0.95 嘅鏡。佢話對焦嗰、那個焦佢嗰、那個sharp 嘅位呢係薄到好似張紙咁薄。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呢譬如我影一個人嘅側面，咁我影佢譬如好似女王眼睫毛咁长呢，我影得佢第一条眼睫毛 sharp 呢，佢最尾嗰排眼睫毛已经蒙晒啦，即係话薄到咁样嘅嗰个 focus， 咁点样用喎、啊、咁样。咁仲係自圆其说地呢，如果啊你话我要去阔啲咪较细啲嘅光圈，咁如果较细啲嘅光圈，咁我买咁大光圈嚟做乜喎、啊、咁样。即係佢哋有啲咁嘅疑问嘅。咁好奇怪啦，即係我觉得有呢个光圈俾你，你唔系一定要影咁近㗎大佬。你以为影远佢都有 benefits 㗎嘛。即係总之呢个系佢嘅意见啦。咁我觉得你大一级就梗系好一级，冇人叫你用到尽㗎嘛，真系。即係你嗰种消费模式呢就系、是、即係食暴飞驚死蚀底，梗系食生蚝同埋鱼生啦。唔通走去食只炸鸡咩咁样。即係嗰啲人就系咁样消费㗎啦。咁我认为梗系唔系啦，喂。你我影唔到你条嗰排眼睫毛，我影埋你隔篱嗰只眼，咪教到四光圈咯，咁都得噶嘛，唔系一定要用到尽噶嘛。咁你有喺度，唔通唔用？咁唔用咪唔用咯。咁呢个就系你嘅自由啊嘛。咁你咪就系嘥咁多钱，你而剥削咗啲嘅自由唔去用啫。咁我呢个系哲学嘅问题嚟噶啦，其实都系即系价值观同埋消费模式嘅问题嚟啊。咁所以咧，我嗰个 0.95 镜头，我咁用得几开心啊！即係只不过多一个自由，咁譬如你要拍 wide shot 嘅时候，你系唔系都影拧无限远嘅时候，咁哇你有隔 0.95 光圈喎、哦、差好远㗎啦，即係你手机定唔定呀、啊、你嗰个环境取舍用咩 shot， 你有多个自由喎、哦、你可以咁影又可以唔系咁影，但係假若你唔够光圈嘅时候你只可以咁影，咁系咪差好远先。咁所以呢即係咩叫龙友咩叫摄影师，即係大家都懂得分啦，如果讲到咁样係咪。咁我另外呢嗰、那个CP Plus 呢就係、是、我觉得呢支镜嘅比较特别啦，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唔係因为 0.95 光圈，就係、是、因为佢係出返 manual 镜。即係而家全世界呢个大 market 呢都係 autofocus 嘅。即係啲人鬥呢都係鬥 autofocus 追得好唔好啦，但係警员喺呢个时候出返啲 manual 镜囉。即係我觉得係纯粹晒冷嘅，即係话俾佢听佢嘅做镜嘅工艺有几咁劲。咁但係最奇怪呢就係、是、而家玩 manual 镜嗰啲人呢，我以 eBay 嗰个 behavior， 即係 嗰啲 Nikon 嘅 manual 鏡咧，佢個價錢咧係好中間嘅，即係佢又唔會最平，又唔會最貴，同埋個價錢個 difference 都係超唔過2000蚊嘅。即係譬如你支鏡可能免即係嗰個大概價錢，譬如舉個例，一支85mm 1.4 嘅鏡頭咧，我係好中意呢支鏡，因為我以前做劇照嘅時候我擁有過，後來窮得就係賣鬼曬咁樣。咁我好想攞翻支買翻支翻嚟用，但我真係唔捨得。原因就係而家嘅 manual 鏡咧，你只要唔用日本，即係唔用 Nikon、Canon 嘅鏡，你好平都有啊。例如用 Takuma， 即係 Pentax， 係好平都有咁嘅效果喎，即係已經好靚噶咯。咁我點解一定要買 Nikon 咧？二來我用緊我部Sigma 相機，又懟唔到支 Nikon 鏡落去嘅，但 Takuma 就得啦。因为有佢个接环俾我部色码相机，咁呢啲就系我观察到咯。咁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咧，仲出一支 manual focus 嘅镜咧，系一个好奇怪嘅事件嚟嘅，灵异添啊，简直系。咁另外就发觉 Fuji Film 有部645，即系中幅嘅 digital camera 咧，我好中意啊。虽然我未用过咧，但系我朋友买咗俾我试咧，即系上次。即係佢其實係令我好開心，就係佢嘅 resolution 好高咯，同埋佢本身 Fuji Film 啲鏡係幾靚嘅。咁其實呢個梗係我第四五個 priority 啦，即係我大把嘢買都未輪到買嘅中幅嘅相機啦，因為其實冇乜用嘅。因為而家嘅相咧，你就算你超過20 megapixel 啊，即係20至30已經好夠用啦，因為原因咧，你而家好少機會咧，可以放相放到即係冇呢啲 job 啊，問題係放到 billboard 咁大啦，我冇呢啲 job 啦，咁你所以嗰張相咧，最尾咧最主要曝光個率最高咧，都係擺喺 IG。其實喺 IG 咧，你四個 megapixel 啱啱凹凹陷就係嗰個大細啦。咁所以即係純粹係我覺得 Fuji 佢一部中幅機能夠出到咁平又咁靚。是一个大突破啦，咁样中意还中意，但我一定不会买啦。即系除非我无端端发达啦，咁样。喂，咁仲有咧 ，Lumix 嘅 S 一啊，即系 Lumix 即系我用开嘅 Panasonic 咧，出咗一系列嘅所谓一系列咧，就系佢系同呢个色码同埋呢个Leica 結咗盟咧，即係成為一個 alliance， 就係發展咗一種 L mount 嘅鏡頭。L mount 咧可能就係睇 Leica 頭用嘅 L 啦，因為 Leica 係大佬嚟，咁歷史最悠久。咁於是乎咧，佢將來咧嘅相機咧嘅鏡頭就三通嘅，即係話呢三個品牌都係用同一支鏡頭嘅。哇！對我嚟講簡直係天大喜訊啊！因為我三個品牌裡面，我係用緊兩個品牌。都是用返同一支鏡頭喎，諗下幾幸福。咁仲有另外一個覺得好幸福嘅嘢呢，就係因為我為咗嗰部色碼相機呢，我而買咗大量嘅M42 鏡頭。咁 M42 鏡頭加呢個 mount 就變咗一個色碼嘅 SA mount 喎。咁原來呢出年呢色碼會出一個 SA mount to L mount 鏡頭嘅 mount 喎。咁於是乎呢我而家個窄鏡頭呢我可以游走晒 Panasonic 同埋色码，我都用翻晒啲旧镜，哇！呢、這个超开心啦，喜出望外啦，简直。因为谂住我好孤独噶嘛，用呢啲相机，咁将来唔孤独啦。咁最奇怪咧，另外一个品牌咧就系丽确咧，竟然嗰个 GR 又出翻，即系当呢个社会呢、這个世界咧咁鬼DC 啊咁难做啊，因为好多净系出 DC 嘅厂牌已经执咗粒啦，例如 Casio 已经唔会再出 DC 啊。咁同埋另外嗰啲，就算嘅 PowerShot 啊，就算Panasonic 嗰啲 LX 幾多啊，嗰啲咁嘅 DC 咧，已經啲生意咧已經 drop 到剩翻一成嘅就已經。但係佢竟然仲有勇氣出部 GR 三代，即係因為 GR 二代咧係好多潮人嘅恩物嚟噶嘛，喺大過十年前，咁佢差唔多十年後先出翻到一部咁嘅機子，想點咧？咁啊都係挺死啦！我覺得 Ricoh 咧已經係一個好離地。好唔接近現實嘅一個品牌啦，因為佢中間有個大斷層，唔知因為咩原因，好多嘢都冇出到，即係 miss 咗好多機會。咁但係咧，佢有部叫 Theta 嘅360相機，真係好遺憾地咧，大陸有個品牌叫做Insta 360嘅品牌咧，就照翻佢個造型抄翻同一部相機，最新一代 Insta360 One 呢就直头抄 Twitter 个款抄到一模一样，但係呢佢嘅功能比佢更加劲，佢就可以影到 6K 嘅画面 ,5K 和 6K 啊 ,6K 啊 ,6K 嘅画面 ,5 点几差唔多 6K 嘅画面，因为呢 ,360 嘅相机呢必定要超过 4K 好多你先能够成个画面剪，即係因为360相机个复杂程度唔多讲啦，即係总之呢你 4K 其实摊开出嚟呢就变咗 HD 都不如嘅，原因就係佢360度都要 cover 晒，所以佢个点数唔可以太低，就算你 4K 呢摊分咗呢佢都唔够 HD 呢，咁出到嚟啲画面呢做唔到嘢，即係唔能够满足到好基本嘅要求嘅。咁於是乎呢佢个第二代嘅 Insta360 呢就出咗部五点几 K， 咁呢其实非常好嘅，好大突破。但係麗閣嗰部 Theta 呢一代360相机竟然呢佢都得 4K 喎。但係佢个卖点呢就係话个 sensor 一寸。咁呢个 sensor 一寸咁就点啫，只不过影黑暗嘅位个 noise 嗰个表现会即係个抗噪会系大咗，即係会啲画面会靓少少。但係你靓有乜用啫，你 resolution 唔够出到嚟都系烂片。咁所以呢我觉得 Ricoh 都是其中一个品牌挺执笠的啦，即除非有白武士啦，我想他挨不到这一关的，即如果他嘥很多钱去宣传一部 GR3 和一部 Theta360 的话，咁呢个我嘅睇法啦，当然。咁另外呢 ,Fovion 呢又係一个开心嘅消息啦，因为呢我而家已经差唔多分开咗我两个品牌嘅相机，一个就係、是、Lumix 啦，另外一个呢就係 Sigma 啦，我已经其实好完美咁样分隔咗 Sigma 淨係要影硬照，所以我完全唔 care 佢部机係影唔到 video 嘅。咁呢 Lumix 呢我就已经唔会攞嚟影硬照㗎啦，因为真係差。咁呢我就要影 video 呢非常正，同埋我仲有部 spare 机呢就係、是、Blackmagic 嘅 cinema camera 嘅 4K， 呢部 cam 非常之强横，强横到呢即係我见到好多测试呢我真係唔敢讲俾人听，即係唔希望好多人买。因为佢同一部 Red 嘅十几万嘅唔知咩 Dragon 嗰部型号嚟比较呢，嗰、那个分别係差好少好少好少。咁所以呢即係我其实我嘅器材已经係以我嘅生意嘅即係我嘅 business model， 我接到嘅生意已经係无敌㗎啦。即係我能够收到嘅钱如果用呢咁嘅器材已经係 over 晒㗎啦。但可惜我买一部 4K Cinema Cam 翻嚟未发过事啊，系咪好恐怖先？即系恐怖恐怖片，我觉得呢个信息真系。咁咧，于是乎咧就即系部机摆咗几个月啦，我亦都拍咗好多嘢，谂住剪开箱文嘅，咁啊都未即系冇心机剪啊，简直系。但系于是乎咧，我就决定咗，唉咁嘅闷局，去下旅行啦。我廿几号就飞啦，咁咧点知咧买晒机票咧，突然间有啲 job 又翻嚟。咁我就要推 job 添，露尾咩，咁啊世事就係咁样俾佢玩借。咁啊甚至乎另外一个影相嘅 job 呢，我催咗两三个月，喂快啲俾我影啦，因为签咗约㗎嘛。点知又係买咗机票之后突然间俾咗几个期，我就係得一个搣到。咁我搣到唔係代表佢嗰边搣到㗎嘛。咁可能又要 postpone， 又要延期。所以有时世事嘅嘢真係好难控制到。咁我唔通因为为了接那两个 job 牺牲了一张机票和一个假期咩，咁样梗係唔会啦，咁希望尽量走啦，咁大家祝我好运啦，咁样。咁啊一轮嘴讲咗好多相机嘅即係又係毒药嚟㗎呢度。因为以我所知呢又唔係喎，都仲有106喎，可能瞓咗觉喎。以我所知呢呢度嘅朋友呢即係都係想听人闹交啦，都係想听我点样闹爆啲高官同埋共产党啦，咁样。咁但係真係 sorry 呀，好即係我真係唔想闹，即係唔係代表我鍾意咗佢哋。因为我觉得再闹已经冇意思㗎啦。因为即係唔会因为我闹咗大家会采取啲社会行动同埋不合作行动。咁所以即係宁愿试下解构下佢哋咩运作，同埋即係其实我好悲观地真係等知爆，因为知爆佢哋先至会有所改变，可能我哋仲係难挨都唔定嘅，唔定嘅，即係知爆我哋会仲难挨嘅，的确係。但係问题即係没有知爆就哪会改变呢，咁样。即係你宁愿改变一下都好啊，即係打仗啊梗係唔好啦，但係 資爆嘅原即係嘅嘅範圍好闊嘅，即係譬如今年嘅 GDP 已經跌到落去單位數，唔係單位數，即係原本係保八保六保八咁樣，大家係一成幾咁樣，仲係有水分嘅。咁樣所以佢唔死得生產啊，同埋咧佢連啲人嘅消費力都已經降低咗啦。咁佢消費力降低咗咧，首當其衝啊，當然係香港啲奸商啦，即係坐地起價賣奶粉啊，炒高啲租金啊嗰啲。咁香港好得意嘅，即係就算你嗰啲樓咧冇人買咧，佢都仍然係高企嘅。原因咧，如果本地全部都係本地人買翻嗰啲樓去炒樓嘅話咧，醒目仔嚟噶嘛，梗係平賣或者租出去啦。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仲有好多熱錢咧嚟到香港仲未動翻。原因就好多樓係大陸人買咗，佢留翻層樓喺香港保值，唔係要嚟住，唔係要嚟，未必要嚟炒。咁但係佢冇所謂噶嘛，因為佢一得條命同埋得啲錢。咁與其啲錢喺大陸俾人抄我家，一毫子都冇得剩嘅，佢擺喺香港拗下咯。喂，但係你咁嘅取態對我哋好撚大鑊啦嘛！你又唔撚賣咗樓，又唔撚降價，咁令到其他業主咪繼續搏懵，繼續高樓價、高租金咯。香港最賤價就係我聽個朋友講，斬釘截鐵咬牙切齒話唔會嘅，樓價跌佢就租就會跌噶啦。喂，但係你見到跌緊咩？我又唔見咯。問題就係、是。嗰啲業主唔等錢使啊嘛，而家嗰啲唔係香港台地業主啊嘛，所以一個正常嘅理論咧，聽落好似好合理咁樣，但係個社會不停咁變，成分不停咁唔同嘅組合，咁就會產生咗唔同嘅效果噶啦。即係如果你仲係覺得以前咁樣講，喂樓價跌就一定跌，但我真係唔覺咯，啲租有幾平幾多啫，平一個零頭都平唔到。而家如果係我業主就走嚟同我減租啦，即係我叫佢。帮我俾翻嗰条跳 feel 揾电器攞嚟整嗰条数，佢都唔出声啦。即系如果佢好惊我唔租佢嘅地方，即刻过咗啲钱俾我啦。但系而家佢直头唔出声咯。即系香港业主仲有得叹紧嘅。咁仲有啊，而家个谂法咧，有个推测咧，租即系嗰个楼价越系跌咧，佢就仲觉得咧。距离你买得起楼仲系有大段距离嘅时候咧，反而佢仲会加租都仲有理由啊！原因就系因为你横掂卖唔起咯，连本来想买楼嗰啲人唔买楼，因为惊跌，都走去租埋楼，咁嗰个租价即系嗰个租楼市场更加大咗，其实佢更加冇理由会减你租，即系好悲观嘅。我觉得有短期内佢都唔会减租，原因就系佢嚟预埋啲唔敢买楼嗰啲，仲系继续租紧楼啊嘛。咁所以而家话政府又推出一啲唔知咩居屋，即係呢啲止唔到渴嘅，咁但係都系一个好嘅信息，就是、起码都有推出一啲平嘅楼，咁令到嗰个压力减细咗少少，就勉强可以令到个租金平返一个零头都唔定。咁所以呢，如果你好天真觉得啲楼都冇人买，啲租金就会跌呢，我觉得就言之尚早啦，起码佢哋仲叹多两年先个先至会跌咗落个喺个租金度显露到呢个危机出嚟咯，咁所以，唉，我觉得跌又死，唔跌又死啊！即系你知爆，你个心好凉，但系心凉唔可以当饭食噶嘛。咁到你心凉咗之后，有好多零售业嘅朋友冇嘢做，咁个社会又系照扑街，即系好似沙士咁。咁虽然嗱，你话黑心，你话变态都好，其实我真系同而家嗰啲大妈一样。佢哋又好 enjoy 文革嘅时候，可以横行霸道，可以周街屙屎，周围打人都得。我就 enjoy 紧沙士嘅时候，啲的士佬又好好倾，又好合情合理，又好谦虚，出街食嘢又唔使排队，又好易搵到位。老实讲，我身体上我真係好 enjoy 沙士嗰阵时嗰个过程，即系成个社会好和谐，个餐厅唔会有啲人喺度开住个收音机嚟听，但系因为嗰阵时啲手提电话仲未咁智能化咁样，所以同埋以前啲衰人而家老咗咧，老咗之后咧，加上佢哋两蚊搭车咧，佢流动性强到咧，以前好和谐嘅港岛区咧，而家都俾嗰啲坏嘅老人咧，令到好唔和谐啦。因为我觉得近排咧，嗰、那个开住个电话嚟听歌睇剧嘅情况又严重咗啦，唔知点解。咁所以咧。我唔排除我搵日呢出咗少少凉呢，我就 买十个八个九蚊嘅 headphone 咧，就戴住喺身，即系招呼下嗰啲废老，即系嗰啲坏咗嘅老人，唔系老咗嘅坏人，唔系坏咗嘅老人，唔系，即系佢原本系坏人，但系老咗，应该点讲？老咗嘅坏人，冇错啦，即系又招呼下佢咁样，即系大家唔知响唔响应我咧？如果响应咧，就不一齐团购，就去呢、這个臭汗场嗰度。我发现全港最平嘅 headphone 就系九蚊。咁但系咧， 嗰时阿孙孙都有同你讲， 系啊系啊， 孙孙 有去实行啊嘛， 唔系啊，孙孙有过我钱俾你， 哦系咩？ 好似有几嚿水， 哦系嘛，系啦，咁我要找翻数啦，阿孙孙已经好似唔见咗佢啦呢排，咁啊佢已经可能舍弃咗我啦，即系因为成日讲嚟讲去三幅屁都唔支持你啦咁样，咁咧跟住咧就买 headphone 啦，同埋。我就想每次我去做嘢嘅时候都拍低住自己，因为怕俾人打有证据嘛。你知嗰啲坏咗嘅老人好多人惊㗎嘛。因为佢哋好享受文革，随便可以打人㗎嘛。咁所以呢我諗真係我下次行开我都买定十个袋一袋啦。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呢，我唔知呢度多唔多老人啦。究竟而家老人用嘅电话呢係咪仲係用緊嗰个 3.5 嘅 headphone 插呢？如果唔系嘅话就笨柒啦，真係。咁点算呢？买咗。咁所以呢麻烦大家帮我做个 research 呢，究竟老人个电话 headphone 系咪仲系用緊35寸㗎呢？请问。 Salima, 对 Salim Wong, 系我。 喂 ,Hello, Solon。 同意 咩呢 ?Simon Chan, 我真心喜欢影相但早已放弃了。So, 其实我唔睇好 Nikon, 而家先出冇反又从都唔知佢点定位。 Simon Chan, 即是你以前都是影相，即是就是職業的，是不是你意思是你放弃了。因为如果你不是職業的不用放弃的，喜欢影不影不影不影咯。不用那么有型的。咁另外就是其实呢如果识我的朋友呢，我十年前已经铲爆了大 brand 啦，全部都是食老本，即是夹硬找以前一个单反来整 digital, 错漏百出，即是总之漏啦。咁唯一一个牌子呢，当年呢两个牌子呢就係真係真真正正走去好有责任好有心机地专登由头由零开始设计一部无反相机，就係 Olympus 同埋 Lumix, 係呢两个厂牌我最敬重嘅色码亦都係。咁所以我好威憎嗰啲品牌呢，就係即係食老本食得尽。淨係靠 marketing 去呃錢咁樣。唉，但有天有天收嘅，最尾 Sony 已經 KO 咗呢兩個廠牌啦。咁你唔睇好都正常嘅，因為佢太唔了解個市場啦，實在。即係佢仲係諗住佢用呢個 Nikon 咁多專業人士用嘅品牌，就可以感染到一啲唔專業嘅人去買。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冇呢支歌唱啦，我覺得。因为大家都已经唔系好尊重嗰啲好专业嘅摄影师啦嘛，你谂下以前嗰啲佢嘅广告里头，嗱你用翻啲记忆咧，究竟 Nikon 同埋 Canon 咧，佢以前会用啲乜嘢相嚟做佢嘅招牌嘅咧？嚟 Canon 佢用一啲Canon Nikon 都系用一啲足球明星啦，一啲奥运嘅相啦，因为嗰阵时指定嘅相机品牌或者指定嘅菲林，即系好多 sponsorship 噶嘛喺奥运里面，咁咧佢哋咧就攞嗰啲咁鬼专业嘅，即系喐啲都用一个402.8嘅镜头，即系汤碗咁大口径嘅镜头影先影到嘅。咁以前好 proud 噶嘛，因为唔系人人都影到呢啲画面噶嘛。但系今时今日，你影到我影唔到，咁又如何啫？我嗰啲相多 like 过你嗰啲相嚟噶。即系我影张 selfie 都多 like 过一张足球员去扑波嘅相，咁去到今时今日嘅价值观已经改变咗嘅时候咧，咁呢啲咁嘅老品牌咧，你谂下仲有咩价值啊？即系佢有咩优势可以令到人哋会买呢个品牌啊？咁所以咧 ，Canon 咧，由以前咧用一拍一啲，我记得 Canon 以前嘅广告咧，都系拍一啲又未对住 X game 嘅，即系例如一啲海浪啊，即系滑浪啊，或者独木舟啊，甚至乎一啲 世外桃源啊嗰啲相去做一个招来嘅。咁近年都已经用咗啲 KOL 啊，即係嗰啲好靓样，但係呢又 claim 佢一个好知性嘅女，就走去影下一啲水滴啊，影一啲要 set 出嚟嘅相啊，即係唔係一啲唔係搵食啊，即係调返转嚟讲，即係已经个捞味已经好唔浓啦，已经即係嗰啲相影嚟係洗涤心灵嘅知性嘅形象，要嚟做招来。咁你就证明咗个世界不停咁变啦。咁但係知道 Canon 用呢一招当然好凑效啦，当时。因为当时已经好，因为过咗2000年科网热潮之后呢，好已经中产已经领导咗个相机嘅地位。下下指意你嗰啲影足球，下下指意你嗰啲记者走去买我啲相机仲得掂嘅，因为个 market 係太小嘛。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我有好多选择，唔使一定买最贵一部咁样。咁但係到 Canon 嗰个年代呢,Canon 发迹嗰个年代呢，就係话好知性嘅。咁呢个中产 market 呢就是、超大嘅。咁而家呢 ,Canon 呢都好醒目嘅，喺 marketing 方面。佢一个新嗰部叫 RP 呢，就係利用咗佢一部最平最入门嘅一个 blogger 用嘅单反无反嘅 full frame 嘅相机。即係佢都係幫，即係都係喺度食老本咋嘛。即係你 full frame 同埋你一個 blogger 其實之間係有好大嘅矛盾同埋衝突㗎喎。因為 blogger 影嘅嘢呢，佢距離唔可以太遠，因為 要 selfie 要自己隻手咁遠嘅範圍去可以 control 或者睇到個相機。但係 full frame 有個咩問題呢？ full frame 就有個景深相對窄，咁所以就要求佢個 focus追得好快啦，咁但系呢部机两样都做唔到 ，focus 又窄，对焦又慢，咁所以咧，其实成件事都系错嘅。咁佢咪又呃嗰啲真系俾你个宣传呃到，佢话好啱我用，因为我系 blogger， 我系 YouTuber 嚟嘅咁样。咁但系我睇过呢一轮嘅试机嘅 result 咧，如果佢同 Sony 嘅6500比咧，佢简直系垃圾嚟嘅，对焦又对唔到。A5500 唔係 full frame 嘅，所以佢 focus 就可以 provide 到闊啲。咁嗰部先係真正嘅 blogger 用嘅相机嘛，嘅 video 嘛。咁所以 Canon 唔知做乜春，但係你吹佢唔涨，因为佢始终都係有啲鍾意食老本嘅人都係买返 full frame， 同埋一啲鍾意食 buffet 揀晒嗰啲生蚝嚟食嗰啲价值观嘅人就觉得10000蚊都唔使已经有部 full frame 喎，好撚抵喎咁样。但好唔好用呢？对焦快唔快咩？完全是不能 care 的。咁所以世界就是多得呢啲蠢人呢，就令到嗰个 market 呢可以生生不息咁样食老本食极都仲有生意嘅。咁啊，所以有时真係得啖笑喎。即係个市场又代表咗啲咩呢？就是、代表咗愚昧囉。代表咗俾嗰啲人去牵住个鼻嚟走囉。咁问题就係我成日都胶着喺呢一个关系度囉。即係你要市场，你话要自己好爽皮可以话下人呢咁样。咁我明显就选择咗后者啦。咁后者嚟讲，你赚唔到钱或者你整定係穷撚嘅，咁亦都係自作自受嘅，我都明白嘅。咁当你消化咗自己係自作自受嘅话，咁你就心理平衡咗，咁你可以做返自己囉。咁反而你得到嘅嘢可能得到多过其他人都唔定嘅。即係我都唔敢讲嘅。即係阿 Q 精神啦，当然係。即係鬼唔想又好自我有好多钱咩，係咪先。咁但係我真係突破唔到呢个盲肠。 Evelyn， 同意係要爆至可能有救。Simon Chan， 算是洪家麦柱法门生。 麦柱法係名人嚟㗎，我唔識喎。哇，呢啲有头有面㗎喎，你啲师傅係咪，即係你咁即係好 proud of 自己有个师傅嗰啲人呢好幸福嘅。因为呢以前教过，即係我做过 studio 嘅僆，我亦都唔係亲生仔呢，我经验係好差嘅，即係觉得嗰啲师傅都全部都係扑街嚟，虽然佢影相好靓好叻咁样。咁而我剛才讲嗰个呢，我以前有个师傅叫咩名我唔记得，不想记起。咁呢佢个师傅呢就好出名嘅。佢个师傅就係何嗰、那个叫咩 嗰、那个诶，死唔记得名，两个字嘅，姓陈嘅，唔系何凡啊，陈咩？陈，即系我记得早排啊，大星公话俾我听咧，城寨咧就揾咗佢去加拿大探访啦，佢帮佢出咗本摄影集，嗰个叫陈咩？陈桥系啊，冇错。咁咧，我有机会咧就透过我嗰个扑街嘅师傅咧，就约咗阿陈桥出嚟饮茶定食晚饭。咁我做紧靓，我净系听佢讲嘢都胜读百，即系胜读百卷书啊！即系佢一个咁谦虚，同埋咁有料，同埋咁和蔼可亲嘅师傅，竟然有啲咁扑街嘅徒弟嘅。咁我好衰运就跟着呢个师傅，咁而呢个师傅嘅师傅原来系阿陈桥，咁咧佢讲咗好多故事俾我听咧，同埋佢即系因为好多嘢问嘅，咁可能佢又好中意人哋问嘢啦，咁我同佢嗰次嘅气氛系非常好嘅，咁、那个师傅系秒鸠我，即系话我抢晒咪咁样啦，当然，咁咧就系、是、咁听讲咧，大声公话咧就佢出咗本书咧就出咗一个金装版啊，即系贵嘅硬皮版，就冇出到平民版嘅。咁佢原本嘅理想咧，就系、是、想出咗几百本金装先出平民版。但系咧，帮佢出书嗰条友又系食言啦，咁同埋又系冇交条数出嚟啦，重思顾忌啦。阿大声公同我讲咧，又话亦都冇分钱俾佢啦，追过好多次都不果啦咁样。咁我相信嗰位阿叔就唔会好似大声公咁样去走去告嗰个书商嘅。因为都成九十岁啦，咁啊唔知啊，即系总之有啲人就不停咁重复做一啲嘢啦。总之，咁呢单嘢唔会成为官司，我相信。我谂佢都九十岁，仲搞咁多啲嘢做乜啦？但系咧，都仲系会重思顾忌嗰啲人咧，即系竟然咧呢度仲有好多人都崇拜佢嘅，呢样就系令到大话不解嘅，真系。 Simon Chan。Plantex LX 代言人 哦，总之劲啦，咁就喂咁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讲咧？因为咧，即系虽然我都今日就唔系话太眼瞓，但我都仲想做少少嘢添，一阵间。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大家知唔知道一个叫 CES 嘅一个展览咧，就系、是、一啲高科技嘅appliances 嘅展览嚟嘅，喺美国嘅2019年。咁咧就系上网睇啦。见到咧，即系大领落啊！即系而家嘅所谓高科技咧，即系讲紧我僆仔嘅时候咧，呢类 expo 咧系好好睇嘅，即系好多嘢咧有新领域咧未知道呢个世界有嘅嘢，尤其是我读紧书嘅时候，香港好多呢类嘅 expo 嘅，嗰阵时网络冇咁发达咧，你就焗住要喺呢啲 expo 嗰度见识一啲嘢嘅。咁我见到个 CES 咧，即系大陆化到咧，竟然啲智能嘅冲即系嘅屙屎嗰啲。马桶都系摆喺呢啲高科技 show 啊！屌，唔肯系啩？我真系简直系 O 晒嘴嘅。咁咧，仲有系富豪嘅嘢咯，即系一啲私人直升机啊，即系嗰啲好似 DJI 但系放大咗20倍嗰啲直升机啊，即系全部都系俾嗰啲新发财享用嘅 product， 同埋一啲抹枪机械人啊咁样，即系顶笼都系呢啲。即系觉得，唉，好闷啊！即系唔知系究竟呢个世界系市场主导咗啲 product 啊，啲 appliances 啊，抑或系因为江郎才尽啦，冇人研发啦，定系话大陆个市场咧单手都打得已经可以打到啦？因为大陆啲人要求好古怪噶嘛，即系如果讲到大陆啲人嘅品味同埋佢哋要嘅 product 咧，真系好捻好笑噶！我睇过一个大陆广告咧。美轮美奂一个即系选美咁靓嘅靓女 set 晒头着晒晚礼服咁样喺间豪宅嗰度唔知做乜鸠咧，即系话我只系信赖呢个牌子咁样，类似啲咁嘅对白啦。嗰、那个牌子系卖咩嘅咧？你真系吹到啤一声啊！就系咧喺一个美轮美奂嘅豪宅个客厅嗰盏吊灯揿个遥控降咗个铁架落嚟，俾你喺度晾衫嘅。我问你死未啊？真系，即系大陆先会出呢啲咁嘅 product 嘅，真系哭笑不得啊！真系见到呢啲咁嘅品味，唔知系咪鬼佬都有咯，真系唔敢讲。但系佢嘅广告咧，嗰、那个落差大到咧，我又已经嘥咗半分钟帮佢买呢个广告。我谂呢度都有人有兴趣睇下嗰个咩 product， 但我唔记得个名啊，即系记唔到。 真系简直系绝啊！哦 ，Simon， 你仲系吹奏紧你个老细，即系你个师傅。咁但系我真系完全系唔知佢系边个，因为咧我就即系可能我个人咧有少少，即系有啲人仇富啊。咁我咧就好仇沽名钓誉嘅，即系我觉得出名嗰啲人咧，佢某程度都系嘥啲力走去出名嘅。咁啊，即系喺我心目中呢啲系不务正业嘅。咁希望你师傅唔系啦。咁啊，即系呢个纯粹我嘅变态心理，即系好似毛泽东咁样咧，好鬼憎嗰啲知识分子一样嘅。咁咧，因为我见到出名嘅个案，出名又冇料嘅个案咧，实在太多啦。咁咧，同埋啲港女咧，去拣嘢咧，就最紧要拣出名嘅。即系呢个亦都，因为好多行家唔系好多客仔咧，佢都系成日要买啲出名嘅嘢。因为我个人就太唔中意出名嘅关系咧。咁所以我好蚀底嘅喺商场度，即系有啲人明明系混混噩噩，但系好出名咧，就好多嘢做嘅。咁我呢啲咧话满口理论啊，好捻有计，咩都识啊，又唔系做得太差嘅，就成日都俾人弹中嘅。即系呢个当然又系我自作自受啦。即系你口甜舌滑赞下人，就饭冇钱都做，咁咪多啲嘢做咯，系咪先？咁我真系就饭唔到。咁呢个亦都系我辛苦得嚟嘅一个成就，就系、是、即系我唔会。是贪啲嘢出名啊，或者即係唔会唔收钱都走去做一啲商业嘅嘢囉。咁即係呢个就係个成果啦。咁呢啲唔好讲咁多自己啦，嘥气，即係你估你个即係好多人想认识你咩。咁另外就係、是、我要讲嘢啊，讲埋多一样嘢好笑嘅。因为我有时YouTube 呢，我即系 YouTube 有时候，即系你睇开啲嘢咧，成日重复咁出咧，你都唔即系唔想睇翻自己弹出嚟嘅嘢嘅时候，咁我会揿去 View TV 睇下嘅，因为我有时睇下潘聪啊，有时睇下最唔使嘥时间睇，就净系听都做到第啲嘢嘅节目咧，就系、是、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啦，反正笠住晒个头都冇嘢睇嘅，咁听咪得啦，系咪？咁同埋嗰两个主持。见到个样子都唔系好开胃嘅，但系佢哋讲嘢 OK 快嘅，咁个节奏几好嘅。咁于是乎咧，我睇咗一集咧，就系开时钟酒店嘅后生仔啊，哇，好好笑啊，真系。咁咧有个开时钟酒店嘅后生仔咧，佢就问佢点解会做呢行噶？因为呢行好负面噶，传统上，因为嗰啲即系同啲叫鸡啊、黑社会都好似有关咁噶，唔光彩噶，鬼鬼祟祟噶。因为呢一行最嘅翘楚嘅，即系最翘楚、最前卫嗰啲咧，就系九龙塘啊嘛，系咪？后来平民化就去咗旺角啊、马栏啊咁嗰啲。咁于是乎问佢点解啊？你咁后生都谂住做呢行咁得意嘅，你点解会入到行咧？佢直率咁样讲，佢因为游慧晶，因为游慧晶嗰个博嘢论咧，就令到佢系，佢咁样讲得出，即系证明呢个情况系都几普及嘅。咁几普及，咪好多人需要开房博嘢咯。咁于是乎咧，佢真系同几个 friend 咧，就走去啲时钟酒店嗰度做 research 啊，去睇有几多人，即系个人流有几多。哇！佢话不得了啊，真系一昼就有五十几个，我唔知有冇记错啊，即系都可观嘅收入。于是乎咧，佢就决定搞啦。咁佢又觉得咧，香港嘅时钟酒店咧比较老土嘅，即系顶笼都系享受。即系令到你享受同埋好豪华个生活质素，即系嗰个享受嘅质素高就得噶啦，干净清洁、私隐。咁但系今时今日嘅游慧晶，你幻想系游慧晶去博嘢，佢未必系追求舒服噶嘛，即系未必系追求好豪华噶嘛，甚至乎你嗰啲所谓豪华嘅装修、电动原厂系几老土添噶嘛。咁后生仔搞嘅梗系用唔用呢啲 style 啦？佢竟然谂得通咧，日本嗰啲。爆房呢，即係取经呢，日本嗰啲爆房嘅房呢係有刑场啊，有医务所啊，地铁车厢啊，乜都有喎。即係佢呢就直头係用咗呢一套。咁同埋佢观察到呢，今时今日去开房呢，啲人已经唔係怕怕丑丑咁啦。甚至乎呢，佢而家个 figure 显示呢，係女人，即係女性走去 book 场就多过男性好多嘅，即係个比例上。同埋佢哋嘅使用量呢，同一条女同一个 account， 一个月係可以去到16次开房嘅。 咁於是乎咧，嗱呢啲純粹係佢個生意嗰個記錄嚟啊，即係唔係鳩噏㗎。咁原來呢個世界係變成咁嘅。咁佢仲有咧有樣嘢好 respect 佢咧，就係、是、曾經有一年唔知類似嗰啲一傳媒嗰啲雜誌咧就刊登過咧，就話嗰啲爆房嘅老土怪嗰班主持人咧，就係、是、唔租俾同性戀嘅人嘅。即係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爆房，佢哋拒絕趕人走嘅。咁佢哋咧就睇得穿，喂，即係成為新聞啊，趕走，即係證明呢個世界根本好多人有咁嘅需求，包括男都有呢個需求，女都有呢個需求。所以佢大開中門咧，就歡迎男女都走去爆房，甚至乎三 P 多 P 佢都唔介意嘅，用兼夾嗰度有埋玩具賣嘅。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食到個時代或者貼地嘅生意人，我非常之讚賞啦！又解決咗好多爆房，即係土地嘅問題。即係佢搞呢樣嘢，不單止唔係偏滿，仲係解決部分土地問題，令到個社會更加和諧嘅一個生意嚟嘅。即係我非常之欣賞佢哋嗰個視野同埋眼光咯。佢話咧最高紀錄咧，一間百零尺嘅房咧，有五個男人走入去，唔知玩乜咯。咁佢话反而后生嗰啲爆房人咧，好守规矩，好注重卫生，好企理，同埋有公德心。但系咧，嗰啲坏咗嘅老人啊，老咗嘅坏人啊，就拗教啦，即系啲毛巾铺到周围都系啊，搵只脚踩啊，拖埋地啊，即系总之乱尽尽污糟邋遢，都会有呢啲咯。咁所以香港嘅老人问题同埋土地问题都非常严重啊，其实。 So so, 港币50元。 喂 ,thank you. 上咗一课摄影堂，学到好多嘢呀、 啊。唔係啩，我头先边有上摄影堂啫。我只不过讲下个时事啫嘛。喂，即係既然你受落咁梗係好啦。即係我都想希望即係听狗吹嗰啲人唔係水过阿背啦。即係我又唔係有啲咩任务，又唔有咩使命，但只不过即係我真係好想分享下我学到嘅嘢同埋我嘅睇嘢嘅角度，即係我想鼓勵下大家應該用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啲嘢囉，即係唔好太過抱殘，係俾一啲觀念去蒙蔽咗你多年嚟嘅觀念其實係錯，即係所謂錯呢唔係對錯嗰個錯，係資料上嘅錯同埋科學上嘅錯，都係好多觀念係錯嘅，例如食糖係必然嘅，其實唔係㗎嘛，甚至乎有啲科學唔係話唔食糖會死嘅，會腦殘嘅，咁我唔食糖都差唔多20个月啦，我觉得仲醒过以前添，健康咗好多，又唔使睇医生，又悭好多钱。咁所以呢，即係呢个就係因为我有一个开放嘅观念同埋一个可能性嘅渴求，就令到我健康咗喎，咁样又唔使钱㗎喎，即係要你畀钱嗰啲梗係唔好信啦。咁唔使钱嗰啲，即係我觉得要你畀钱嗰啲呢，即係你好忙就搵人代劳，呢个就系你俾钱嘅价值咯，但系你要俾钱一啲自己都唔识嘅嘢咧，即系佢讲先系真，你就唔明嗰啲咧，而你自己又唔去探求，你又俾咗钱嗰啲咧，就唔好俾啦。咁所以即系无端端又讲开呢样嘢咧，因为有我担心咧，好多啱啱识嘅朋友咧，以为我系 sell 紧一啲嘢啊，其实我冇嘢 sell 啊，即系我唔使你俾钱嘅，即系。人哋 sponsor 都係自愿咁樣擺低啲茶錢，即係可能我有時請嘉賓一齊食飯咁樣，其實條數都差唔多㗎，因為有時請靚女啊、靚仔啊啲達人嚟呢，我唔可以太寒酸請佢食天上三寶㗎嘛，即係有時可能會食個buffet啊咁樣都有嘅，咁啊好多謝大家嘅 sponsor 啦。咁啊要講嘢呢，我最尾好開心嘅都講完啦，咁啊仲有一樣嘢漏咗嘅，就係、是、呢我上个礼拜咪话睇 band show 嘅，就係、是、即係我吹奏咗两个礼拜嘅一个 band show 呢，终于上个礼拜举行咗啦，上个礼拜日啊，咁我又去麦花臣度睇啦，咁就爆咗场喎，真係恭喜下佢先。咁呢我就当面同个主办单位恭喜你啊，咁爆真係开心啊。咁佢又人心不足嘅，佢话梗係爆啦，我哋都未开上面坐位，淨係开企位咋嘛，如果开埋坐位就差唔多啦。咁样咁当然人向高处啦，咁梗係理想啦。咁但係嗰啲 show 又唔适合有坐位嘅，我认为。 咁 anyway 佢都爆場啦，咁非常好啦。咁但係呢，即係雖然佢係我朋友呢，但係我都要好坦率咁樣講出我少少意見啦。咁誠意可嘉啦，同埋佢用嘅音響同埋佢能夠 provide 到嘅嘢呢，就超過 100% 啦，例如啲喇叭好足啦，同埋個成個場成個 schedule 成個製作都 run 得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唯獨是我有意見，就係佢 overload 啊，即係個場個 size 同埋嗰個 sound pressure 呢係唔合比例啊。咁我以我認識嗰位阿力，即係嗰位 sound engineer， 佢都係好怕招呼朋友唔夠食嗰啲朋友嚟嘅，即係譬如我請食飯咁樣，佢一定要個個食飽先走得嘅，即係佢唔想見到人哋肚餓走嘅。就係因為呢個觀念呢，就影響咗成個場嗰、那個、那個聲做得好唔好囉。其實佢啲 imaging 都做得相當唔錯嘅，但係問題個 sound pressure 太大嘅，即係個巨響嘅響到呢，即係具體嚟講太大聲啦，大聲到你嘅耳仔係冇分析到佢嗰啲 detail， 因為你嘅耳仔你人都有 compressor 嘅，個 compressor 唔喺你耳膜啊，喺你個腦嗰度啊，即係當你 over 曬大聲得滯呢，你就唔會聽得到啲 detail 啊，就係咁簡單。咁佢呢死命推到最大聲啦，同埋個 woofer 勁到 over 曬啦，即係個 woofer 有返唔上一大呢，喺物理上已經擁到你個身體呢已經有一個要適應嘅一個過程呢，你就自然呢就忽略咗你嗰個音響嘅幼細程度，咁我覺得係失敗囉喺呢方面。咁希望即係我諗佢唔會聽我講㗎，因為我兜兜面都同佢講過一次㗎曾經，咁但係佢都依然習慣咗係咁呢，就都好難改變到㗎。咁所以 anyway 希望大把人唔 care 呢啲啦，咁但係如果你 care 嘅話，佢哋就損失咗好多聽眾啦。咁我見到有個朋友喺97/24出現過嘅叫 Mono 嘅朋友呢，佢現場都有喺度，因為佢有 post 張相。咁原來呢，我嘥咗兩個禮拜去吹走呢個 show 呢，都係得一個人會去睇呢場 show， 我知道嘅。咁所以真係無言嘅，可以話係，即係我唔係幫佢吹票，我只不過係我嘥咗大概1000字走去解釋下點解大家要支持獨立音樂呢，要支持一啲原創嘅嘢，或者一啲唔係人人都搞緊而又喺社會度好有意義嘅嘢，去大家去支持一下呢。但我竟然我的成績呢就係得一個人入場囉，即係好過零囉其實係。咁所以冇嘢講啦，算啦。喂，咁好啦，咁今日要講嘢都講晒啦。咁呢就好多謝有幾位朋友啦， Max Low 啦，Winsome 啦，Eva 啦，同埋 Ultraman 96同埋 Soso， 咁大家都用一個實質嘅方法呢支持咗97/24。咁嗱，譬如今日100人為例啊，1、2、3、4、5係有5個人有反應嘅，咁所以呢5% 嘅支持度呢，我係唔敢嘗試係要收錢會員制先至聽到97/24，我都係徹底絕對失敗嘅。咁不單止失敗喺收入嗰度，仲要失敗埋喺個士氣嗰度。原因就係你為咗要人哋即係支持我能夠生活到，當然距離好遠添啦，咁仲損失埋一啲 freerider 有機會聽到我講嘅價值或者諗嘢嘅角度，我所有決定都唔會要開一個收錢嘅 channel。 咁呢另外一個呢就係、是、我曾經或者我再 keep on 緊一個諗法呢，就係、是、我將會呢就拍一啲短嘅片，即係因為我有個有 subscribe 到嘅一個 YouTuber 呢叫陳怡啦，咁佢節奏明快啦，同埋個 topic 好吸睛啦，同埋渾身解數啦，成日扮大陸婆啦，同埋每節都好短，但係出得好密。我未知道有冇能力 fulfill 到呢以上嗰幾個條件啊！呢幾個扮大陸婆，我都梗係唔會做啦。即係我佢年輕人就梗係得啦，扮大陸佬我都唔會啦。咁我梗係唔會模仿佢嘅內容啦。咁但係佢嘅行銷，即係佢嘅嗰個 sequence 同埋佢嘅 pattern， 同埋佢嘅内容嘅精简系值得参考嘅。咁我尝试下喺我喺澳洲嘅阶段时间比较多啲，因为我去到澳洲我自己冇车揸咧，可能同人两份揸咧，我未必可以去到咁多地方，因为澳洲比较大啊，咁日子又唔系好多，同埋我要住喺我朋友屋企，咁所以咧我未必人能够日日都周围去玩嘅。咁所以我尝试下我自己谂啲 topic， 例如头先。我对每部相机嘅睇法啦，或者即系唔好讲得咁宏观，分拆细啲。譬如我讲其中一次去影相嘅经验咁样，咁可能当一个故事讲出嚟。咁当然要 juicy 啲啦。譬如我曾经试过去影结婚相，噏错咗礼堂做灵堂咁呢啲，啼笑皆非咁样。虽然系得一句咁，但系我将成个故事。讲一次又讲下啲人嘅反应，讲下啲心态咁样，即系我点都吹到一啲嘢嘅。咁哪怕嗰节得两分钟或者五分钟，我都愿意去尝试下用一啲短片去增加喺 YouTube 上面嘅收入，睇下成唔成功。咁即系我唔系有十足把握嘅，就是、只不过改善下而家个门局，我都系愿意咁样做咯。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咁啊，多谢咗头先嗰啲 sponsor 嘅朋友之后咧。咁呢就另外就係例牌呢，我就要呼吁下听緊 archive 同埋网台 app 嘅朋友呢，请你就盡量嘥时间嚟 live 下啦，因为 live 係真係好玩啲嘅。咁啊就係、是、你每次喺呢个 facebook 呢个 page 嗰度呢，我开节目呢，我都会喺嗰度吹一吹鸡话俾你听我而家有 live 啦，又或者最直接嘅呢就係、是、上面呢、這个即係而家睇緊呢个 channel 呢，即係如果有 live 嘅朋友呢，就去YouTube 嘅 channel 就 subscribe 咗，再按埋个钟，咁我每次 live 嘅时候都通知到你嘅。但如果你生框框咁样走去想搵我呢个 page 呢，非常容易嘅，就係打9x24喺 Google 度 search 呢，就暂时应该未撞嘢嘅。就9就係数目字嘅 9,24 就係24嗰个数目字啦。甚至乎你得9 below 24，你都能够搵到我个 YouTube channel 嘅。非常之简单。咁另外呢，呢、这个呢 ,Detemptive 呢就係、是、我 IG 上面嘅 account， 咁希望你亦都 follow 啦，因为我影相嘅作品呢我就会摆喺嗰度，即係当自己贴下堂开下相展咁样。咁希望大家都支持啦。咁要讲嘅遗言都讲晒啦，咁所以呢就多谢观看，下个礼拜见。拜拜。 你听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